自由风，自由风，主持陈景祥。 欢迎大家收听星期四的自由风。我今天的主持陈景祥，今天就是中秋和国庆的长假，但是第一个钟头和自由风其他的环节都会继续和大家关心一些大家会留意或者是公众会关注的话题。第一个钟头就是想和大家谈一下关于就是和教育界有关的，就是那个叫803的基金，他的负责人就是前特首梁振英，就今年的2月份就去信了教育局，就要求公开个专业失当教师和学校的资料嘅，咁就咧就话局方咧系已有，咁但系教育局咧就话咧系有呢个公开咧就系有违呢个公开资料嘅守则咧嘅拒绝咗，咁啊呢个803基金咧就寻日就揾咗高院咧就申请司法复核咧就挑战呢个有关嘅决定嘅，咁呢个申请方咧即系803嘅基金就认为咧就局方咧应该要保障本港教育嘅质素同埋学生嘅福祉，咁你亦都提醒咧就家长同埋公众咧就边啲学校咧会出现呢个专业失当。咁令到家長咧就可以採取措施嚟保護子女，同埋咧就考慮咧會否繼續就讀咧，同埋係報讀嗰間學校嘅。咁咧就呢個基金咧就質疑呢個局方咧就作出呢個涉案嘅決定嘅時候咧就未有考慮到家長同公眾嘅利益，咁令到佢哋咧就被蒙在鼓裏，甚至咧損害咗彼此之間嘅關係嘅。咁但係呢個品狀亦都講咧，就申請方咧今年嘅2月4日咧就透過律師去信個教育局啦，咁要求局方係公開呢啲咁樣嘅個案嘅。咁但係局方咧就一直咧係即係拒絕啦。咁局方裏邊咧亦都有回覆咗自由風咧就查詢關於呢件事嘅。咁教育局嘅發言人就話咧，就教師嘅一言一行咧對學生嘅成長咧影響深遠，家長同埋社會大眾咧對於教師嘅專業操守咧係有好高嘅期望嘅。咁因此咧，教育局一向咧係致力維護教育專業同學生。生嘅福祉，对于每一宗咧涉及教师失德或者违反呢个违法嘅个案咧，都会按照教育条例同埋既定嘅程序咧，认真同严肃处理嘅。咁并且喺查明属实之后咧，作出适当嘅惩处，不枉不纵嘅。咁啊，对于关于基金嘅方面咧，要倡议就系话咧，就向法庭申请司法复核啦。咁教育局咧就话现阶段咧不会作出评论嘅。咁呢件事里边咧牵涉都几多方面，咁包括咗教育界啦，咁啊教师啦，咁亦都啲教育工会出咗声啦。咁而尤其令人觉得关注咧，就系因为803基金咧就系由前特首梁振英创立啦。咁到底背后里边啊呢个争议咧系牵涉啲咩嘅问题咧？咁大家如果有兴趣系有兴趣参与呢个讨论咧，可以打嚟1872311同自由风倾下嘅，咁而家先听一节嘅新闻追踪，翻嚟再倾。 今日新闻追踪， 2020年10月1日朝早8点，特首林郑月娥喺国庆酒会上致辞，话港区国安法喺香港实施。过去3个月社会恢复平稳，国家安全得到保障， 所以无论部分持双重标准的外国政府对执行香港国安法的机关作出多少无理的指控，甚至对维护国家安全的特区官员粗暴地实施进一步的所谓制裁，我和相关的同事会继续无畏无惧，以坚定信心依法履行我们维护国家安全的职责。 深圳市叶田区人民检察院批准逮捕12名港人，港区人大代表叶国谦说家属现阶段不可能探望他们， 有罪呢那他们判刑，判刑就有监狱可以见到，或者他是无罪或者没有起诉他，那他出来就可以见到，在现阶段上面只有他的律师才可以跟他接触。 下午3点，警方表示铜锣湾一带有人群集结和叫嚣，涉嫌触犯非法集结、限聚令、国安法等等。记协派观察员到港岛区了解警方修改传媒定义后的采访安排。观察员兼浸大新闻系高级讲师吕炳权， 其实要见真章就是往往发生了一些事，警察认为要拉那个封锁线的时候才是这件这样东西，我估计会试得到那个新政策究竟对所谓警方认可和认可的记者会出现什么情况。 4点半，本港新增10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1宗是本地感染个案。 一把声音，一份力量。 1872311。 自由风，自由风， 自由 风，自由风，自由风。 自由風翻嚟咧，傾緊啲教育嘅話題，咁咧就係一個803基金咧，就住教育局公開拒絕咧呢個公開專業失當教師嘅資料咧，提出一個司法覆核嘅。咁啊，呢個司法覆核裏邊咧就針對咧就主要教育局啦。咁而就住一啲社會事件咧，對教師嘅投訴咧，教育局咧其實都有啲數字嘅。咁教育局咧回覆立法會嘅時候咧，就話咧就自從去年六月至今年嘅六月咧，就教育局接獲咗咧係222宗咧關於教師喺社會事件中咧涉嫌呢個專業失當嘅投訴。咁局方咧已經大致完成咗調查咧180宗個案，咁其中63宗咧不成立。咁成立嘅个案里边咧，就系至到今年嘅七月中咧，局方已经向17个教师咧发出咗谴责，同埋9名教师咧发出咗书面警告。咁啲教师咧，如果再次作出失德行为咧，局方就会考虑按照教育条例就取消佢嘅教师注册嘅。咁另外咧，亦都分别咧向19个教师咧发出咗书面劝谕，咁以及咧向15名教师咧作出咗口头提示咧，就提醒佢哋唔应该做出一啲有损教师专业形象嘅行為咧，同埋應該尊重社會接受嘅行為準則嘅。咁啊，類似啲咁嘅個案咧，就教育局一路都有處理啦。咁但系咧就冇公開呢啲我哋頭先講咧叫做係專業失當教師嘅資料嘅。咁就住件事咧，這個803基金咧就提出一個司法覆核啦。咁到底教育界嘅人士會點回應咧？會請多一位教育界嘅朋友咧，同我哋傾一傾呢個話題嘅。咁但系電話機旁邊嘅你咧，如果想參與討論咧，都可以打嚟1872311同自由風傾下嘅。咁呢個時間咧，我哋就請嚟咗教協會長阿馮偉。话咧，同我哋讨论下关于件事嘅。冯伟华你好， 喂你好啦，陈景祥你好 吓，系啊你好，我啱啱听讲开咧，就系呢个803基金咧，就住呢个教育局公开呢个咁嘅资料咧，就提咗个司法复核啦。咁教协即系我哋都知道咧，就好多即系啲教师都系你哋嘅会员啦。咁呢件事里边，你哋个立场系点样？同埋你哋会有冇嘢去做噶？关于件事， 就嗱，第一样呢个立场就系、是。過往嘅一路呢啲調查啊，或者投訴之後成立啊，咁咧，其實成個過程咧，就我哋唔似得其他嘅專業，有一啲係獨立嘅自己嘅專業嘅團體，同埋係按佢哋嘅即係嚴謹嘅程序去調查，跟住先至會有個結案嘅。咁咧就我哋咧就係靠曬教育局。教育局咧過往呢年嘅調查咧，我哋睇到咧，我哋其實一路都批評好多個案咧，即係基於匿名嘅投訴。咁根本佢原本咧自己嘅指引都话匿名投诉一般唔会处理嘅，咁但系佢就大量处理咗啲匿名投诉。 即系你讲教育局 咧就系教育局冇错，即系佢而家佢处理话嗰200几个个案，系啊，当中好大部分系匿名嘅。 有几多到啊？占个比例啊？ 佢冇讲，冇讲，佢冇公布。但系我哋因为我哋好多呢啲嘅投诉嘅老师，其实佢哋都有唔多唔少揾过我哋求助。咁我哋知道咧。我哋接觸嗰啲大部分嗰啲都係佢一係就唔肯話邊個投訴啦。第二咧亦都唔肯俾老師知個投訴內容。咁呢個我哋第二個批評啦，匿名不特指，老師係唔知道個投訴嘅內容噶。佢話我要查你，我話你有失德，咁就問你啊，即係如果有嘅啦，可能係網上你有冇講過呢句説話咁。咁其實根本個投訴嘅內容全部係點嘅咧？佢唔披露。咁呢個我哋都覺得個過程係唔係公正嘅，你冇俾老師一個全面嘅資訊，跟住就去申辯。咁到申辯啦，申辯嘅時候咧，佢基本上都唔係俾好多嘅機會去公平嘅申辯。佢只係第一可能問咗學校，學校嘅當然啦，學校有時都話佢哋無能為力嘅，因為老師嗰啲網上嘅自己嘅社交平台講嘅私人嘅説話，學校根本唔會去理或者干預，亦都唔會去做搜證。咁所以咧，佢就問學校，問學校咧就跟住，如果需要先問個老師。有時唔問個老師已經通知佢話，我覺得你專業失德。咁你仲有冇解釋咁？ 馮偉華，如果你呢度咧，我想打斷少少，唔好意思。喺如果你咁按照你咁講呢個學校嘅成個過程裏邊咧，校長或者啲管理層都係冇辦法介入嘅，可唔可以咁講啊？即係教育局查個教師， 因為教育局係咁嘅啫，要求佢哋俾報告。咁啲校長就好為難啦。我又冇權查，我亦都唔想查，因為佢喺學校以外嘅社交平台講嘅嘢，佢覺得學校都唔一定要去處理，因為佢只係好多時係朋友閒月添。咁唔知點樣匿名地出咗一啲咁嘅投訴去教育局咧？教育局就要學校去查，所以學校好多校長都話：你唔好搞我，我其實我唔係呢個角色去查，要查你自己查。咁我哋睇到成個過程咧，就係查得好唔公道，即係個程序公義係冇跟嘅。咁好 快就結案。咁所以我哋覺得成個過程出到咁嘅時候咧，咁多問題咧、已經你話係成立嘅個案咧，我哋覺得都唔係一個公正嘅處理啦。仲話要公布埋啲名啊、學校咧，其實係對啲老師嚟講係第二重嘅政治打壓添啦。咁所以我哋就完全反對呢個咁嘅做法。即係同過往你話有啲人都有啲呼聲要求，如果有啲老師犯咗好嚴重嘅刑事罪行，係咪要公布咧？嗰陣時嘅討論都覺得要保障私隱。就是那些老师可能他、已经、受了法律制裁、或者他已经是、服刑樣、是不是还需要去、再、即踩多脚等他要有一个公审呢、我觉得这个原则是要跟不可以立乱就打开个缺口、就说、我为了学生利益我就什么都要抄出来批斗、我们反而觉得这样做是一个即是文革的批斗、就鼓励了这样的方式去、即对啲政见唔同嘅人士去攻击咧，呢个系对教育完全系冇帮助，系、有灾难性嘅效果咯。咁、我觉得而家梁振英咁做嘅时候咧，你睇到佢其实咧，即系佢自己本来喺政府噶，佢都系前特首，点解佢而家司法复核其实针对紧政府？呢个系一个好奇怪嘅做法，但系个道理咧其实唔啱嘅。所以我哋咧会做咩咧？就是、如果佢系真系一路继续申请呢个司法复核咧，我哋会同啲律师团队商量，我哋会介入。 系， 咁、所以我哋会反对佢呢个做法。 介入嘅意思系咩啊？会做啲咩嘢？即系你嘅角色。到时 介入咧喺法律上咧系有个角色可以做嘅。即系话喺如果佢喺法庭申请呢个司法复核，我哋可以用一个身份就我哋去要求介入。咁佢哋就要需要有个即系去听两边嘅意见。先至决定系咪俾佢继续做呢个司法复核。 系。 咁呢个法律程序嚟嘅吓。 系冯伟华，你听提到咧，即系梁振英咧，佢自己喺佢嗰个诶，即系社交媒体上面都有讲咧，即系佢点解一定要求是公布这件事呢？因为他说呢就是学校就直接，即学生的学校主要就是老师去教他的，家长就是给了个学生给个家长给个教师去教了。如果中间你不公布这些事情呢，家长不知道，亦都就可能亦都不明白到就学校是不是真的好好地保障他的子女呢？这些这论据起你来讲，你觉得怎样去平衡这件事呢？即系从个私隐同埋对嗰个保障，譬如学生 学校本身已经系好多程序同埋一啲嘅系统去保障学生噶啦。咁若果佢哋都评定咗个老师，就算啦，可能佢叫做呢个专业失德，或者有收过谴责信都好啦。其实佢系冇影响佢嘅教学嘅一个即系效能，同埋佢亦都唔影响学校向学生个学习嘅咧。其实学校系即系会判断咗之后会继续咯。咁所以变咗，如果学校唔处理咧，或者佢唔会话啊呢个老师要需要停职啊，定有啲咩其他处分咧？实际上就即系证明学校话，其实佢哋觉得呢个老师继续教系冇问题。咁所以佢哋先会咁做。咁教育局亦都系，即系如果佢已经做完嗰个处分啦，佢嘅处分啦，发咗一啲嘅即系谴责啊，或者其他，咁嗰个就个事件就完噶啦，应该。咁就唔应该有第二次再审或者第二次嘅咁样去公布咯。咁觉得私隐亦都有问题。因为在几年前讲紧嗰个性罪行条例嘅时候咧，都系讲噶，要啲老师咧系咪个个都一定要披露佢过往嘅一啲嘅刑事罪行记录咧？咁咁而家个做法睇到啦，系反映嗰阵时好审慎，就话咧系有一个机制系喺呢个即系警方嗰边有咁样嘅系统。若果啲人要申请教职咧，佢嗰啲雇主可以去嗰度就叫嗰个雇员即系或者即系准雇员。就要申請一個無犯罪記錄證明咁，即都唔可以就咁直接問、你有冇犯罪記錄，或者直接去查添。咁所以咧，根本咧學校都知道，如果由佢哋自己單方面，或者由一個教育局單方面公布啲資料咧，佢哋係應該觸犯即係嗰個即係 私隱條例。即係性罪行，睇你講翻咧，即係性罪行嗰次嘅討論裏邊咧，而家個做法嘅機制都係唔會公布嗰個教師嘅， 係啦。都是要他们去申请工的时候，他们去申请一个 就学校就可以去查了， 是的，学校就可以查了， 是 要得到个老师同意、不过当然个老师去申请份工他就一定要同意啦，如果不是 呢就没得申请了， 高了，是的，那所以都是一个这样的处理，是很严谨地保障的私隐， 是 那所以现在立乱叫他公开很多资料，其实这个是一个很鲁莽的要求，亦都不公道了。 冯伟华亦都有些讲法说呢，就是外国呢都有，譬如美英澳这些国家都有一个这样的调查的，而且说呢是调查期间呢就会公开教师的姓名的，这个是梁振英在他的网志里面这样说的。那这些外国的例子你所知是多少的呢？或者是他们会怎么做呢？可不可以做一个比较的呢？ 其实据我知道 當初喺討論嗰個性犯罪嗰個披露啦嗰啲咧，其實就係參考咗好多外國例子。 嗯， 絕大部分咧都係喺個私隱同埋個保障度做個平衡。 嗯， 咁除非係一啲好嚴重嘅對於好細嘅細路嘅一啲性犯罪啦，咁嗰啲咧甚至終身會除一排啦已經。 嗯， 而過往教育局亦都係呢個做法，好嚴重嘅性罪行咧，佢一般已經除一排嘅。 嗯， 咁所以佢哋係好少話有呢啲咁嘅例子仲喺學校教緊嘅。 嗯， 除非佢係冇咁嚴重，或者佢係有其他情況。如果唔係咧，呢個保障咧，教育局就佢過往我哋覺得都把到呢個關。 嗯， 咁所以要求佢披露曬啲資料咧，其實呢個又係過咗，就變咗係完全罔顧個私隱。 嗯， 當然保障我哋同意係要保障。但現有的制度其實個保障都相當足夠咯。 嗯，咁而家最近你哋有冇收到一啲教師被調查嘅求助點咧？即係關於啲個案嗰方面。 我哋不嬲呢年咧，大部分被呢啲匿名投訴啊，或者佢話嗰200多個案咧，好多都經我哋幫緊手嘅。 嗯， 而我哋都提供好多法律意見俾佢哋，因為我哋都成立咗一個訴訟基金啦。 嗯， 咁所以佢哋係有法律意見之下咧，去小心回答。但問題呢，小心回答都好啦，因為個權係喺教育局，而且好絕對。佢一話係你失德就冇㗎啦，冇得上訴啊，冇得咩。除非去到一個情況呢，佢覺得佢有機制去上訴，但係要比較嚴重先至可以去捉叫做啟動嗰個機制。咁當然最嚴重，如果佢話佢除牌啦，咁老師當然亦都可以去司法覆核或者去法庭嗰度要求幫助啦，但係咧暫時過往呢一年咧都未有呢啲個案。 咁啊，馮老師，而家我哋都想知道一下咧，即係經過今次事件之後，你頭先都有提到咧，好多牽涉嘅程序啊，即係到底點樣調查，或者由邊啲機構去調查？咁喺呢啲方面，譬如話關於頭先講到嘅，我哋講到啲操守啊，或者教師，譬如甚至係啲政治上嘅一啲傾向，會唔會係即係灌輸俾學生啊咁？教育界里面觉得有冇需要另外再设立一个新啲嘅机制或者个程序去做呢啲咁嘅聆讯啊调查咁样咧？即系类似一啲我哋讲紧香港嘅专业嘅机构咁样。 有已经有一个叫做教育专业人员嘅一个操守议会。 嗯 咁嗰个已经系成立咗好多年。 嗯。 咁喺即系阿董建华即系开始做特首嘅时候咧，佢想进一步将佢变成一个法定嘅。教師工會，咁就唔係即係一啲僱員工會個工會啦，係公家個工會，咁由嗰個會咧就可以處理曬呢啲嘅即係教師嘅操守同埋註冊，咁但係咧就政府自己提完之後咧，佢又推翻咗唔做，又仍然都係教育局由佢一手做，但係咧因為咁嘅時候咧，教育局個權就好大，但係佢嘅機制咧其實就好含糊。亦都係比較上唔係好似參考其他專業咁，有咁完善嘅保障嗰個被投訴人佢哋嗰個權利嘅。咁所以我哋先睇到今次好多漏洞出曬嚟，我一路長期都要求成立呢個工會 㗎。 但係咧就係、是、教育局或者政府都好啦，喺董建華2001年提完之後咧、就冇跟進啦。已經而家過咗19年啦。 係馮偉華，咁你頭先提到咧，關於呢個2001年呢個建議，當時教協嘅立場係點嘅？係支持啊， 還 是 贊成嘅？ 贊成嘅。 我哋一路都贊成嘅，不過問題就係嗰時董建華佢喺施政報告講咗撥咗幾千萬話開即係做呢個準備，點知跟住就無聲無息咁消失咗，一路就唔再提啦佢哋。 咁呢個議會當時係所有即係教師都要即係參與嘅，即係類似我哋講緊嘅嗰啲而家嘅會計師工會啊，嚇 啲工會係啦， 律師會嗰種。 系啦，咁就变咗系个专业，佢由一个机制揾一班人出嚟咧，去监察自己个行个专业操守。咁所以呢个我哋觉得其他专业做得好好，咁我哋就参照佢成立啦。咁，大家行里边系一致都同意嘅。不过问题就系政府喺临门一脚咧，佢停咗唔做。 系咩原因咧？当时你可唔可以提下我哋，即系提醒我哋点？即系当时系咩原因嘅考虑系取消咗？ 估计因为嗰个机制如果一做咧，当然嗰啲嘅职位咧。好大部分咧都會係要係即係老師一人一票選出嚟嘅，咁佢一睇到老師一人一票選出嚟，咁好多人都會話咁咪即係教協咯咁，咁所以佢哋就唔肯成立一個咁嘅機制咧，將呢個權佢覺得一人一票選之後咧，就梗係落喺教協手噶啦，咁所以佢哋就唔肯去推動咯，咁所以我哋覺得呢個係一個真係政治考慮啦，即係如果你真係信一人一票去選一個咁樣嘅專業嘅組織出嚟咧，其實律師公會又好，會計師公會佢哋都行之有效，做咗幾十年啦，醫務委員會嗰邊亦都係用呢啲方式，咁所以我哋都睇唔到點解咧，就淨係教師佢哋唔肯做，唯一就係佢覺得因為一做咗呢個機制，個權就喺教育局拎走咗噶啦。 咁但係而家譬如經過今次咁嘅事件之後咧，喺教師嘅行業或者嘅中間，有冇人再會提翻出呢個咁樣操守議會嘅？ 我哋其實操守議會而家喺度噶，但係而家係諮詢組織啦。咁但係我哋想將佢變成一個教師工會咧，其實就一路呢十幾年都繼續我哋出。 會唔會因為今次咁嘅事件裏面再提翻，或者甚至係？ 我哋會提，但而家呢個政治氣候，你睇到政府佢可能會更加保守，更加唔肯去做。當然知道難啦，但我哋會繼續提嘅，因為我哋十幾年其實每年喺我哋自己嘅即係會員代表大會，我哋通過咗動議，都係要繼續爭取。不過問題就係政府吃極都唔肯喐，起步去傾一傾都唔肯咯。 係好啊，咁啊唔該曬先啊，馮偉華。啱同我傾嘅就係教育會長馮偉華嘅，咁我哋而家傾緊嘅就係關於呢個803基金咧，就住教育局公開拒絕呢個專業失當教師嘅資料咧，提出個司法覆核嘅，咁大家有興趣參與討論咧，可以打嚟1872311。 香港電台新聞報導。 下午五点半，由许敬轩报道新闻。本港新增十宗新型冠状病毒确诊个案，九宗属于输入病例，一宗是感染源头不明的本地个案。卫生防护中心说，患者是一个泰国旅客，3月16日和两个朋友抵港之后滞留在港，曾经入住尖沙咀的利源宾馆，之后两个朋友先后回去泰国。患者之後轉到觀塘低盛酒店和觀塘粵品海景酒店入住，潛伏期裡面除了在酒店活動，也都有在尖沙咀海港城一帶吃飯和買嘢。一個在伊利沙伯醫院內科普通病房工作的男護士初步確診新型肺炎，醫管局說那個護士星期一開始咳，兩日之後發燒到醫院急症室求診，今朝初步確診，他最後一日翻工是昨日，主要負責一般臨床服務，工作期間一直有穿著合適的防護裝備，過去兩星期沒有接觸過確診病人。初步調查顯示，入住病房人士的檢測都是呈陰性，暫時沒有證據顯示個護士是在院內受到感染，他住在荔枝角道，同住的其中一名家人有病徵。連同那名男護士，今日暫時有少過10宗初步確診個案。至於有院友確診的元朗護老院，所有同住院友的檢測結果都是呈陰性。大北警員下午繼續在銅鑼灣百德新街一帶戒備，不時有市民在行人路兩邊聚集，警方以封鎖線將一批市民圍起逐一搜查。下午大約5時，一批市民在百德新街的行人路店鋪外被警員截查，幾十人之後被警員用索帶綁起雙手並帶上旅遊巴。警方在外圍設起兩條橙帶，要求傳媒在橙帶外拍攝。一個男人在忌利佐治街揮舞印度國旗，另外警員在怡和街英光大廈對開截查最少4人。日本股市因为技术故障全日暂停交易，东京证券交易所说将会更换故障零件，争取明日重启交易。交易所社长公园幸一郎举行记者会，说今日的故障为投资者带来很大困扰，为此感到非常抱歉。交易所今朝开市之前公布，发布股市信息的系统出现问题，大约3700间公司受影响。使用东京证券交易所系统的名古屋、福冈和札幌证券交易所亦都受到波及。天气方面预测，晚间部分时间多云，有几阵微雨。听日日间大致天晴和干燥，气温介乎26至30度，吹和缓至清劲偏东风，初时离岸吹强风。展望周末期间大致天晴，下周初有一两阵雨，天气稍凉。黄色火灾危险警告以及强烈季候风信号生效。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7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跟進翻喺港島區嘅封路，因應道路狀況，而家銅鑼灣嘅京士頓街西行同埋嘉寧街咧都係暫時封閉嘅。就因應道路狀況，銅鑼灣京士頓街西行同埋嘉寧街暫時係封閉。之後同大家跟進啲意外事故啦，喺大老山公路出九龍方向，近住石門村有意外，而家部分行車線就咗，一大擠塞，經過嘅朋友請你小心。就喺大老山公路出九龍方向，近住石門村有意外，一大擠塞。至於較早前龍翔道去荃灣方向，近住蒲崗村道中線嘅意外已經清理好，呢一段嘅龍翔道交通就回復正常。前少少龍翔道去荃灣方向咧，近住觀景台嘅快線因為有工程，而家車龍排到近天馬苑。而反方向呈祥道去觀塘，近住蘇屋村因為工程咧，快線亦都係仍然封閉，龍尾就去到蝴蝶谷。隧道方面，紅磡海底隧道的港島入口，告士打道東行過海近住隧道口一大車多，堅拿道天橋過海的車龍排到近橋面燈位，紅隧九龍入口公主道過海車龍排到近康莊道橋面。另外，七鹹道北過海的車龍就排到近模糊街，東區海底隧道的九龍入口龍尾在匯景花園，將軍澳隧道將軍澳入口龍尾電話機樓，九龍去返將軍澳亦都是車多，車龍排到翠屏南村。路面方面，在九龍區清水灣道去龍翔道方向，而家擠塞，車龍排到接近順利紀律部隊宿舍。咁而喺新界咧，葵涌道去荃灣方向，近住馬嘉烈醫院一段係擠塞。西貢公路入去西貢市中心方向，近住西貢消防局嘅交通繁忙。而反方向西貢公路出翻九龍，近住白沙灣碼頭一段咧，交通亦都係擠塞噶。龍尾就去到西貢消防局。最後道路安全要就提醒你，駕駛寬最切勿忘形，做個負責任嘅駕駛者，飲咗酒就唔好揸車啦。可能我哋下一節嘅交通消息再見。 以市民心為心， 以天下事為事。 FM 九二六，香港電台第一台， 你嘅新聞時事知識台。 港區國家安全法係為咗維護國家嘅主權、安全同發展利益，同時確保香港成為更安全、更穩定嘅城市。有關法規主要係懲治極少數從事嚴重危害國家安全行為同活動嘅人，唔會影響廣大香港市民依法享有及行使各項權利同自由。國家安全法，保一國兩制，還香港穩定。 香港電台第一台，祝大家中秋節快樂。 大家好，我是梁禮勤。正所谓一年容易又中秋，今年因为疫情的关系就特别挂住海外的亲友的，就借这个机会跟他们视像一下，一次过能够跟很多亲友一起聊下偈，其实都很温馨的。 无论越缺越圆，香港电台第一台都与你一起走过。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陈景祥。 潮風翻嚟啦，繼續傾翻咧，就關於個803基金咧，就住教育局公開拒絕呢個專業失當教師嘅資料咧，就提出司法覆核嘅。咁特別要留意到咧，就係基金嘅803基金咧嘅發言人咧，經常代表出聲咧，就係前特首啦，同埋而家嘅政協副主席梁振英嘅。咁件事裏邊咧，就係牽涉到教育界咧，亦都有講到咧，最近啲好多事件發生之後，社會事件發生之後咧，好多教師咧都係曾經即係被呢、這個經過呢個聆訊啦，同埋咧就係都做咗。啲懲處嘅，咁大家對於個話題，如果有啲咩興趣或者係有意見想發表咧，可以打嚟自由風同我哋傾下嘅。咁個電話咧就係1872311，1872311。咁歡迎你打嚟咧，分享下你嘅意見嘅。咁我哋就住呢件事件嘅討論咧，接住來咧就請到另一位教育界人士咧，就係教聯會嘅主席啊，黃君如嘅。黃君如你好。 陈生好， 系你好啊，系啊，我哋啱啱就倾紧咧，就关于个803基金咧，即系话就住呢件今次个事件咧，就提出个司法复核啦。咁啊，都想知道下你哋个譬如话你系代表教联会嗰边啦，咁啊，到底你个教联会里边对呢件事有冇特别一个立场，或者打唔打算会参与呢次个事件嘅咧？ 我哋冇打算參與呢個事件喎，亦都唔知道點參與喎。 嗯， 我諗咁啦，即係嗰個當然803基金佢有佢嗰個角度啦，即係佢從家長啊，即係嗰個角度，從保護學生嗰個角度嚇，即係咁樣。咁但係從教育界嘅角度咧，我覺得我哋又冇乜必要要知道其他老師嗰、那個譬如姓名嘅。 嗯， 但係嗰個問題咧就係、是。佢犯咗咩事呢？點樣點解會收到警告信？點解佢會收到譴責信？ 嗯、 或者甚至點解會取消嗰個註冊咁？咁呢個我哋係需要知道嘅，其實， 嗯、 因為你咁樣先至會清楚嗰條界線喺邊度啊嘛。 你講需要知道係邊方面嘅需要知道？學校校長 有時候需要知道佢點解即係。教師都要需要知道嘅，係咪？即係你因咩事？即係嗰件事件本身。咁、我覺得我哋又唔係話關注邊個人去做呢樣嘢，係咪？但係問題就話你做咗啲咩嘢，你就會踩過界啦。你做咗咩嘢，你就係專業失德啦。咁呢個先至俾到即係、我哋老師知道嗰個界線喺邊度嘛。咁、大家先可以遵循啊嘛，唔會由。唔會即係你而家唔講反為人人自危喎、會唔會我喺課室裏面啊即係講錯一句嘢我又會收到咩信呢、即係咁樣係咪咁你講清楚咁大家就會有所遵循咁呢、個係需要嘅。 咁黃君如按照你咁講即係其實如果而家個做法都透明度好低㗎喎係咪呢即係如果連教師自己都唔知嘅話。 是啊是好低的我们完全不知道发生什么事的嘛我们只知道有人收到有几多个人他们有讲收到这个什么 那、 但是因什么事收到这些呢那、你变成有很多人在猜度是不是有很多人也都会去了即是可能说政治打压啊什么干预啊什么即是诸如此类那些那我不明白为什么不可以即是我们都反映过这个意见的就是说你应该是将个即个人你可以说私隐、我都尊重、你可以不讲啊同埋即係從教育嗰個角度，你話一個老師佢偶一犯咗錯誤，我哋都有個俾個機會佢改過啦，咁樣係嘛？咁所以呢個我覺得係可以接受嘅。咁但係你話嗰件事犯咗咩事，你都唔講咧，我覺得呢樣嘢我哋都係覺得不可以接受嘅。 嗯，阿黃君如你自己係校長啦，係嘛？即係譬如話學校裏邊咧，譬如話如果係譬如有你嘅教師職員裏邊，即係如果有問題咧，即係佢又唔知道咧、你亦都當然唔知道噶啦，係咪即係校長嗰方面。完全具體唔知道嘅，咁你有冇辦法？譬如話同教育局會傾下，關於譬如話可唔可以提供多啲資料俾校長？咁校長都想知道佢嘅職員犯咗咩事嘅，有冇咁嘅機會或者佢肯唔肯咁做嘅咧？教育局 一般佢都唔肯嘅，佢都話用私隱呢個理由嘛。冇講話老師啦，學生佢哋一般都唔講噶。即係佢都話因為私隱，佢只會俾你間學校即係、有幾多個學生，即係可能犯咗啲咩事。发生咩事？咁、但系佢唔会讲俾你听系边个学生噶嘛？即系老师嗰个情况都系咁啦。 咁喺今次个事件里边咧，嗱，头先我哋即系讲翻你系教联会嘅代表啦。咁我哋话点解我参与嘅意思咧？因为头先我都同教协咧就都倾过嘅。咁佢哋话佢哋会介入啊，即系呢个呢个司法复核嘅过程里边咧。咁希望咧就唔好做呢件事啦吓，即系希望即系呢个司法复核唔好进行啦咁。咁我就系想即系刚才问咧，就话你教联会里边咧，即系喺今次咧嗱，因为你都觉得即系呢个过程里边其实透明度系低嘅。咁你哋点样反映翻？喺教育界或者你哋自己嗰方面嘅会啊嘅意见咧， 我哋只能够公开反映意见啫。你话去介入呢个司法复核，因为呢个司法复核本身佢系803基金自己提出嚟噶嘛。我唔知道其他人可以点样去介入啦，或者你由第一个司法复核入去啦。呢个我哋唔清楚。咁但系我谂呢件事件，我只能够通过舆论，通过譬如。电台咁样，我哋将我哋嗰个意见讲出嚟啫，吓。 咁你头先按照 教协，我谂佢从个工会嗰个角度，你话佢去保障佢哋嗰啲会员啊，维护嗰啲会员，我觉得嗰个系可以理解嘅，系嘛。咁但系你话保障一啲失德嘅事件，咁呢个我就唔可以接受咯。 咁黄君如，按照如果你咁讲咧，即系话今次如果系话要求真系公开嗰啲教师啊，即系所谓失当教师嘅资料咧，咁你自己嘅睇法都唔同意嘅，系咪啊？可唔可以咁讲啊？ 我唔系好赞成呢样嘢咯，即系我接受佢唔公开咯，简单啲嚟讲， 嗯， 即系如果个人佢我接受佢唔公开，但系嗰件事我唔接受佢唔公开咯， 咁 但系我谂件事件去到而家，我谂就系因为。 因為你八零三基金又好，梁振英先生又好，咁佢都公開講過佢嘅意見啦，即係咁樣。咁如果教育局亦都講咗佢嘅意見啦，咁雙方其實係即係傾唔埋，未有冇共識， 冇共識。 咁呢個社會上面，如果你兩方都冇共識，雙方又各自都唔接受嘅話，咁我覺得你拎上法庭去裁決都未上唔係一個辦法嚟㗎。咁你咪等法庭作為一個第三者係嘛，佢去即係從一個即係唔同嘅角度，佢去判斷點樣先至符合社會嘅最大利益咧，即係咁。咁呢個我諗係香港係一個法治社會，咪交俾。即 係 法庭去判決咯， 係 咪？ 咁但係今次裏邊過程咧，好多人都有個疑問咧，就話點解八零三基金咁一定咁堅持就話要公開件事咧？到底其實係有咩作用咧？咁因為嗱，按照梁振英喺個網站講咧，就話因為啲子女喺學校就教師教佢啦，咁啊家長要信任個教師啦，咁所以一定要公開，就等個社會知道係邊啲教師、邊啲學校咁樣。咁呢方面你覺得係咪成為一個公開事件嘅理由咧？或者点解一定需要公开嘅咧？咁你自己作为教育界，其实点睇嘅？ 我谂咁啦，嗱，你如果教育，如果我哋将教育当成一个专业咧，咁我哋嘅专业咧就在于我哋保护我哋嘅服务对象嘛。 嗯， 即系我哋嗰个专业就在于保护学生嘛。我哋嘅专业唔在于保护老师噶嘛。 嗯， 系嘛？咁所以你嗰件事件，如果你话公开咗，佢系有利于保护学生，我觉得就需要公开咯。 嗯嗯， 系嘛？咁你话当然你话喺呢个同时，我哋保护呢个老师咁吓，咁呢个某啲程度，我觉得系可以接受嘅。如果佢你问我，譬如警告信咁，一般呢个唔讲嘅，系咪？因为呢个系一个警告。但你去到一个譬如举个例，佢会被呢个取消注册嘅，或者一啲严重谴责嘅，又或者系一犯再犯嘅，系咪？即系话，譬如你警告咗佢，佢继续再犯咁嗰啲，我谂系都有要有个公开程序咯。即系佢已经有个准则，即系好简单啫嘛。你消费者委员会都有个准则啦。譬如有啲店铺不断受咗几多次投诉，咁佢就要公开佢个名噶啦，即系咁样，系嘛？咁即系你话一个投诉，咁你可能仲要攞个平衡，未必要公开，因为仲要确实。咁但系。你不斷地收到投訴，咁佢都要公開噶嘛？咁如果你話一個老師佢犯咗錯，咁好，我哋俾個機會你唔公開。咁但係如果佢繼續犯錯咧，咁你又唔公開，咁呢啲對學生就唔公道啦，係咪？呢個就唔係一個保護學生嗰個情況喺度啦，係嘛？咁所以我諗係每一件事佢其實係要有一個準則，亦都要有一個即係説法，即係幾時。你會有一個警告信，即係咁樣，係嘛？咁而家好多嘢都唔透明啊，包括警告咗之後，咁究竟會點咧？係咪嗰個老師佢收到警告信啊？可能我學校收到警告信啊？咁大家都唔講，大家都唔出聲，咁冇人知嘅咁，咁亦都冇後果嘅咁。咁同冇收到呢种警告信有咩分别呢？ 但警告信会唔会系转翻到俾你校长话作为譬如话以后再继唔继续录用佢？有冇呢个步骤噶？即系当个老师收到警告信之后， 冇呢个唔系校长应该知嘅。我谂佢通知校方嘅呢个一定嘅，佢唔系净系对老师嘅，从教育局嗰度。咁但系校方会采取咩步骤？呢个教育局而家系冇做法噶嘛，系咪？吓，即系亦都冇讲明点样做噶嘛，吓。咁即系佢发咗封警告信就系发咗噶啦，系嘛？咁咩事又唔知道？即系其他人你从某一个角度，家长又唔知道，学生又唔知道，所有人都唔知道。咁即系其实得三个人知啫嘛，就系、是、教育局校长同嗰个老师。咁你发个警告信个作用喺边度咧？即系咁。咁当然佢日后唔犯咁我覺得咁就算啦，喺當冇事發生啦。咁但如果佢又再犯咧，咁你又會點咧？咁呢啲情況，我諗佢都要講清楚 嘅。咁但而家由教育局即係主力負責做曬呢啲咁嘅調查啦，同埋就即係整個事件差唔多主力係佢去做嘅啫。咁喺教育界嗰邊去睇呢個咁嘅機制，呢個咁嘅程序你覺得係咪需要有啲改革，或者係要即係合唔合理咧，或者係？ 嗰度我諗除咗教育局佢作為第一線佢去做，我覺得呢個係合理嘅，係咪？咁因為我哋都問過佢嗰個答覆就話佢第一步其實係叫學校去查嘅。咁學校查完之後就交個報告俾佢，咁佢個報佢睇過個報告啦，佢覺得需要跟進嘅，咁佢哋先至會去再落去跟進啦，即係咁樣。 咁佢如果佢判定咗有啲咩嘢，咁如果嗰个老师唔服，咁佢可以，佢而家仲系有一个上诉委员会嘅。 嗯， 上诉委员会里边亦都唔系净系教育局嘅人嘅。咁你咪上诉好啦。上诉委员会之后你唔服，咁你仲可以司法复核嘅，系咪？即系同样地呢个司法复核每个市民嘅权利嚟噶嘛。 嗯， 系嘛？咁所以喺个机制上边，我谂系又唔系话教育局即系只手遮天做晒嘅。 嗯。好啊，咁啊，唔该晒你先啊。 好， 阿黄君如，啱同我哋倾嘅就教联会主席黄君如，咁我哋倾紧嘅咧就系803基金咧就提出个司法复核嘅。咁啊，大家如果对呢个话题继续有兴趣咧，可以打嚟1872311同自由风倾下嘅。咁啊，好啦，咁电话机旁边咧就位林先生咧就接听咗嘅，同阿林先生倾下先。林先生你好， 喂， 系啊， 大家好， 听到啊，请讲。 系咁咧，我觉得之前嗰两位人听讲嘅嘢咧，都有啲啱啊，咁咪都合理嘅。 嗯， 即系如果你投诉嘅话咧，你一定要透明啦，公平啦，公道啦，系咪？如果听佢两位咁讲，就好似有少少黑箱作业咁嘅感觉。 嗯 咁我觉得呢个应该要改善，或者甚至系要 review 下，有冇啲地方要执翻好。 任先生系咪教育界噶？你自己？ 我唔系有一个。 哦 咁呢个第一次曾经执翻好之后咧，咁嗰个相反咧，嗰、那个老师咧就要承受翻佢应该要承受嘅责任啦。 嗯， 啊做得出就唔好怕认。 嗯， 而家我哋啲人咧就好多人咧都系受咗啲某啲人嘅煽动啊，又或者咩有案底啊，人生更精彩啊，类似啲咁嘅说话咧，咁就唔顾后果就做咗啲嘢。 嗯， 做咗就唔认先攞命。 嗯，明白。 系啊，你做咗就认就冇乜所谓咯。 好啊。 咁我觉得系某程度系有 penalty， 好似好简单。去年嗰个暴动最紧要嘅时候，我哋啲家长倾开偈，啲细路学老师煽动佢哋出去示威啊，甚至去做啲激烈嘅嘢。咁有啲细路话我唔想做，咁就俾人孤立啦。 嗯， 好惨，真系好惨。呢啲教师真系失德嘅。 嗯，明白， 啊、好唔好啊？ 好啊，唔该晒你啊。咁林生讲到咧，啲教师咧就系咪应该要即系承担呢个责任咧？咁咁啊，欢迎大家打嚟1872311如果你想发表个意见，可以同我哋倾下嘅。咁另外仲有一位咧就是、何先生，啊何生你好， 诶你好啊何，我系姓何嘅， 系请讲。 我想从家长嘅角度咧去讲一讲呢件事嘅。 嗯， 嗱，我头先听到咧教协入边嗰位，我唔知系主席定系 系啊主系啊系啊会长啊， 我觉得个论点咧就净系站喺老师嘅立场去点去保护啲老师。 嗯， 我作为家长，我个女今年咧系要选择升中学。 嗯， 我喺拣中学嘅时候，我真系好担心，有边啲学校佢会系点？有冇啲老师？我无论佢偏黄或者偏蓝。究竟佢嘅议题系有啲乜嘢同啲学生讲过？因为我哋都知道咧，学生系好容易被贫富影响，即系好多嘢咧，未必佢自己心思熟虑或者自己明白，但系所有嘅同学都咁做，佢系被逼去做。而同学点解会咁做？可能啲老师又讲嗰啲嘢，我哋都会好担心。 系， 加上我哋讲紧嘅咧，唔系话要所有嘅透明度，我哋要老师嘅从政。 嗯， 我哋想要知嘅系有边啲案件或者边啲个案。是已經是確立了，其實要公布的重要的是講一講那個個案的內容是什麼，個老師被人投訴的是什麼。 嗯，那你說的意思就是要公布個老師的姓名了。 公不公布個老師的姓名呢，其實人如果你看個內容看哪間學校，我想已經知道了，這個其實不重要，但重要的是個內容是什麼，個老師的角色是什麼，搜集到的證據究竟是成立的時候是有啲咩值得？ 好， 如果一啲系无谓嘅投诉咧，我觉得唔需要公布嘅。 嗯， 但一啲系成立咗嘅个案咧， 就要公布啦。 被家长知。 好啊，唔该晒你啊，何生。咁啊，何生都表达得好清楚啦。咁啊，如果有真系有真正嘅证据咧，就要公布。咁好啦，咁啊，自由风咧就大家如果有兴趣打嚟同我哋倾下咧，可以打嚟1872311嘅。咁我哋先休息一阵咧，翻嚟再倾。 英式英语一分钟 with 萧叔叔。 Daily dose of British English with Uncle Seal。 Ladies and gentlemen, boys and girls, it is Uncle Siu again. 中秋佳节，萧叔叔祝大家人月两圆，人月大发觉越来越唔系容易嘅事。今日咧想同大家介绍一首歌嘅歌词。咁啊，呢首歌我谂好多人都听过，一首好经典嘅爵士乐嘅作品。呢首歌叫做《Fly Me to the Moon》，作者叫做 Bob Howard。因为萧叔觉得呢首歌咧同中秋节嘅感觉咧系有少少关系。第一句 ,Fly me to the moon, let me play among the stars. 带我到月亮啦，带我飞到月亮啦，等我可以喺星空中漫游，星空里面玩耍。Let me see what spring is like on Jupiter and Mars。等我可以知道喺木星同埋火星上面嘅春天究竟系点样咧。In other words, hold my hand。或者我哋可以就咁纯粹讲 ，hold my hand， 拖住我的手。In other words, baby, kiss me。或者咧，纯粹锡一锡我就可以啦。听得似呢段 ，Fly me to the moon, let me play among the stars。Let me see what spring is like on Jupiter and Mars. In other words, hold my hand. In other words, baby, kiss me. 好啦，希望中秋佳节大家可以同自己屋企人啦，同埋心爱喜欢嘅人一起共度佳节。拜拜。各位听众，如果有任何同英文学习有关的问题，欢迎到我们的 IG Uncle Shu RTHK 留言，又得亦都可以 DM 小叔叔。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自由風翻嚟啦！我想同大家睇一睇咧，就今日咧就喺個呢個銅鑼灣咧都有一啲就示威嘅事件啊發生嘅。咁警方表示咧，就下午大概係三點鐘咧，銅鑼灣嘅幾利佐治街附近咧，大批就示威者咧聚集啦。咁亦都有啲人係繼續叫口號嘅，咁啊涉嫌煽動或者教唆他人分裂國家等行為啦。咁啊警告佢咧就要立即停止違法行為嘅。咁你大家如果留意喺電視裏邊咧，就警方一路都不斷地即係。喺銅鑼灣一帶咧就有呢個執法啊等等嗰啲啦，咁到底現場嘅情況係點樣嘅咧？咁我哋就請嚟咗咧就係記協嘅觀察員同埋浸會大學嘅新聞係高級講師呂炳權咧，同我哋傾下嘅。呂炳權， 係警長同埋各位聽眾，你哋好。 係你好啊，你而家喺現場係咪啊？ 啱啱我離開咗啦，依家去喺地鐵站喺金鐘站啦。 OK， 你頭先個位置係咪都喺銅鑼灣啊？ 是啊，冇錯。 係，可唔可以同我講下係啦？你現場所見到係點啊？今日 係咁，今日就即係首先就係留意即係嗰個街上嚇有冇一啲示威嘅情況啦。 嗯。 第二就係即係警方喺嗰個傳媒新嗰、那個即係通例個修改之後個安排係點？ 嗯。 咁同埋與此同時，我今日即係都係睇住新聞係嗰啲學生嗰、那個採訪嚇嗰、那個走位啊嗰啲嘢係點啦咁。咁就先講第一樣即係嗰個一啲示威嗰啲情況啦。咁、我見到都即係比較零星嘅一啲嘅，即係間中有人嗌口號啊，有人舉下牌啊， 唔係好多人係嘛？ 唔係啦，即係唔係好多，同埋都算係好持續嘅。都係零星，可能有人又唱下歌、嗌下口號嗰啲。咁就好快咧，即係呢啲嗰啲。即係譬如話，警方有時要處理嗰啲，好快處理咗。係一啲就即係唔係有啲咩好聚集嘅嚇，咁嗰啲人都唔係話即係持續好耐嘅。 係，咁你阿李永權啊，今日你頭先講咧，就話你會同埋啲新聞系嘅學生落咗去噶，係嘛？ 係冇錯。 咁你學生咧，我記得即係自由風都傾過一次咧，就因為今次即係警方用嗰個新嘅規限咧，即係記者定義之後咧，就佢哋就唔可以噶，理論上應該嚇，即係個採訪嘅時候。咁、你同你學生一齊嘅時候，啲學生有冇受到影響啊？ 其實就今日喺大部分時間咧，即係莫論你係呢個認可傳媒或者即係唔係佢嗰個認可傳媒學媒主流傳媒都嗰、那個採訪係自由嘅，冇乜一啲即係特別嘅情況即係大部分時間啦，我講緊雙方嗰啲走位咧，都即係好似其實近時一路都係噶啦，大家都係要做嘢，都係喺公眾地方嗰度，嗰、那個走位咧係即係都醒目靈活嚇，咁、而警察亦都。即系冇一个即系可以话太过嘅，即系一啲影响到互相做嘢噶啦。咁但系咧有一个事件咧，我觉得就特别即系要讲一讲，就 系 大概三点钟到咧，即系警方就系围封咗个白色市街嗰度嘅白色市街嗰个行路嗰度，咁就头尾两度咧就去即系将佢封咗起嚟啦。咁之后呢就入面就有传媒同埋就係有即係啲一啲普通嘅市民咁。咁传媒嗰度嗰个即係围封呢，警察就係话咦啲传媒呢出示咗证件 就可以離開㗎啦。咁當時呢就引起咗一啲誤會。咁首先就係話你出示咗證件就可以離開，咁大家喺度諗啦。當時即係警方係講過咧，話嗰個封鎖區啊，只要你係即係一認可，全部可以留喺度採訪嘅喎。咁點解就即係要將佢好似變做無人區，個個都咁樣即係請佢走咧？咁樣而嗰度現場咧，側邊係有啲市民即係被截查嚇，即係有一個採訪嘅需要嘅，呢個第一啦。咁第二咧，就係、是、當一啲嗰啲傳媒咧係依個指示係出示證件之後咧。咁居然咧係獨獨有兩間，即係兩個網媒啊，記者啊，同一間嘅，嗰間叫紫光嘅網媒，咁就即係被發呢個限聚令嘅告票。咁我事後咧就有同即係嗰個傳媒聯絡隊個 madam 係 啊，同埋亦都有同呢個事主被發限聚令嗰個記者咧去了解。咁嗰、那個記者就係話咧，佢出示咗記者證、身份證，同埋咧用手機。出示佢公司嗰個證明嘅，咁樣 都唔得，係咪？係 啦，咁咧佢哋咧就收咗佢同埋即係另一個同事就收限聚令嘅告票，有一個老啲嘅同事咧就冇事喎。咁我就問即係當時啊，佢即係當時開麥咧就講咗好多次，就係話你出示證件就冇事可以俾你走噶啦。嗰位 Madam Yu 咧，佢就係咁講嘅，佢就話咧。佢唔信納對方嗰、那個 好啊 出事 好啊李永權，因為嘅時間關係咧，要先聽一聽嘅新聞先啦。咁啊，翻嚟咧，仲有自由風。 風程度假偏東氣流正影響廣東沿岸，本港地區今晚同埋聽日天氣預測係晚間部分時間多雲，有幾陣微雨。明日日間大致天晴同埋乾燥，氣温介乎26至30度，吹和緩至清勁偏東風，初時離岸吹強風。展望週末期間大致天晴，下週初有一兩陣雨，天氣稍涼。現時室外氣温27度，相對濕度75%，黃色火災危險警告信號生效，強烈季候風信號生效。香港電台呢一節傍晚新聞天地報導完畢。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Michael 首先跟進在港島的封路，今早前封閉的銅鑼灣京士頓街西行和嘉寧街都是已經重開，就是較早前在銅鑼灣的京士頓街西行和嘉寧街曾經有封路的，現在封路已經解封。同大家跟進翻意外事故，大老山公路出九龍方向近住石門村的意外仲未清理好，而家車龍排到過咗石門迴旋處。就喺大老山公路出九龍方向近住石門村有意外，龍尾過咗石門迴旋處。觀塘繞道去旺角方向近住觀塘碼頭都曾經有意外㗎，意外清理好，龍尾就去到麗港城。而清水灣道近住牛池灣文娛中心亦都係較早前有意外啦，意外都清一場。而家清水灣道去龍翔道方向嘅交通仍然係擠塞，龍尾去到近順利紀律部隊宿舍對開。隧道方面，紅磡海底隧道的港島入口，告士打道東行過海只是隧道入口一段車多，堅拿道天橋過海龍尾就去到皇后大道東灣位，紅隧的九龍入口現在近住收費廣場一段車多，將軍澳隧道的將軍澳入口龍尾在電話機樓，九龍去回將軍澳方向車龍排到去觀塘繞道近麗港城。路面方面，在九龍區渡船街天橋去加士居道近住進發花園一段龍尾果欄，咁而喺龍翔道因為工程去荃灣方向近住觀景台嘅快線仍然係封閉，龍尾排到接近天馬苑。城翔道去觀塘方向咧，近住宋屋村都係因為工程快線係封閉，龍尾就近盈輝台。咁而喺新界青衣北橋出去荃灣方向嘅交通繁忙，龍尾去到近淡乾山交匯處。而葵涌道去荃灣方向近住祖堯村一段擠塞，車龍排到瑪嘉烈醫院。西貢的普通道出九龍方向近住萬年街一段的交通繁忙，龍尾去到大網仔路近橫江村，而西貢公路出九龍方向近住白沙灣碼頭一段亦都是車多，車龍排到北港路。最後提提大家，我們今日中秋節呢，香港電台的交通消息是會延長去到凌晨的12點半。好了，我們下一節的交通消息再見。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为了舒缓低收入住户的经济压力，关爱基金向合资格非公屋、非综援住户提供一次过生活津贴，申请分阶段进行。 三人住户可以由而家至11月30日亲自递交或者邮寄申请表俾指定嘅服务单位。详情请浏览关爱基金网页或致电21806666。 流行性感冒系由飞沫传播，预防流感要打开窗户，保持室内空气流通，注意个人同环境卫生，勤洗手。打乞嗤同咳嗽时要用纸巾掩住口鼻，有呼吸道感染病征就要戴上口罩，病情持续或恶化就要睇医生。为了保护你同屋企人，每年都要打流感疫苗。 家家防流感，户户健康又开心。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陈景祥，评论员周崇明。 自由风翻嚟咧，会继续同大家倾一个话题咧，就系关于政府公布呢个2020年嘅受分名单嘅。咁今日有我哋嘅评论员啦，周崇明喺度，周崇明啊，今日即系假期都同你喺度呢个，我哋不如先倾一倾下啦，即系今次个受分名单咧，寻日公布咗啦吓。咁其实个特点之一咧，就系今次个名单咧多咗好多人嘅，即系总数咧600多个啊，687个。咁另一个咧就系好多咧系啲警务人员啊，即系执法部门嗰啲。咁啊，相信咧都系同即系旧年嗰个社会事件。等等嗰啲啦，咁啊，即系好多都系啲在職嘅，有啲係或者已經退休咗嘅警務人員嚇，咁咧就根據個名單咧就有94个嘅，咁啊佔咗成個總數裏邊咧差唔多係10几%嘅。咁啊好啦，咁啊就主個名單咧就其實好多嘢可以分析嘅嚇。咁啊周崇明，你觀察到啲咩嘢？不如你分享一下先啦。 我即刻諗到嘅嗰個名詞就係可能係叫安慰獎啦，或者再衰啲就撫恤金咁樣啦。即係因為過去一年咧，就大家知道其實即係成個問題咧係來自即係成個香港嗰個政治矛盾係即係極之尖鋭化。咁當然罪魁禍首就係一啲政府嘅高層嘅一啲錯誤嘅決策啦，或者係即係一路都冇去到撥亂反正去去搞掂返民意，或者去同即係市民去即係處理妥善處理個問題啦。咁於是嗰啲嘅壓力就去曬前線嘅警務人員嗰度。咁當然我相信嗰個怨氣或者係即係一啲即係唔同嘅部門，即係佢需要承受嘅壓力好大啦。咁而家咪好似即係安撫翻或者撫恤翻佢哋咁樣。 即係跟嗰次咁大嘅事件咧，即係我諗即係相關譬如話參與過嘅，咁從政府角度嚟講，當然就一定係一個所謂建制嘅角度啦嚇。呢個係無可厚非嘅，因為即係政府嚟講，有邊啲協助咗佢係恢復社會秩序嚇、或者我哋話咧，即係喺今次嘅事件裏邊咧，即係政府應該大家都睇到啦，即係主要都係靠警隊去做呢個維持秩序啦。或者當時喺街頭衝突裏面，咁所以變咗今次裏面咧個比例係特別高嘅。咁但係都有另一種睇法咧，就咁講啦，就話即係因為大家都知道歷次受分咧，好多時嗱，今次因為警隊特別多啦，就因為頭先講喺舊年個社會事件，街頭衝突。咁同時間咧，其實好多時都係一啲我哋講嗰啲退休嘅高官啊，即係尤其是公務員嗰啲啊。咁啊，通常都係去到平常備咁嗰啲級數都一定受分嘅時候咧，到退休就有噶啦。咁啊，多數落個金字經啦咁樣嚇。咁啊，帶出另一個問題啦。咁但係佢嗰個係工作嚟噶嘛，係嘛？咁啊，工作點解你工作完之後就一定會受分嘅咧？咁因為受分呢樣嘅意思咧，就係話你對成個社會或者對呢個社區有貢獻啦，係咪？即係唔係淨係你翻工咁簡單？即係翻工就是你要做嘅嘢嚟嘅，因為嗰部分咧俾咗人工你嘅，係咪？你係受雇啊嘛。咁從咁嘅角度講，如果係好多係警務人員嘅話咧，會唔會係多得滯咧？嚇，呢個第一個問題啦。咁另外咧，就我自己覺得，即係每一次都係即係睇到好多， 有好多 嚇，睇到好多都係啲高官，即係繼續攞 嘅，鬥緊人工或者而家都仲鬥緊。 係啦，我唔知道你覺得即係咁嘅做法係咪一定需要咧，或者係咪合理咧？即叫做係。 即我唔知佢有冇一啲好清晰嘅標準啦。我相信亦都唔會即係公開話，即係你要達到某個標準先可以去到金銀銅啊嗰啲咁樣。但係即似乎一般公眾嘅理解就會係。呢啲人係應該對社會有一個比較重大嘅貢獻啦，或者係即係大家即都會即係認可佢哋係即係服務緊市民啦，或者即係對整體社會利益係有佢嘅一定嘅即係 作用喺度啦嚇。咁、但係正如你頭先講，就似乎即係政府就而家唔係望緊出邊啊嘛，即係唔係望緊成個社會嗰、那個即係認受性或者即係對呢啲人嘅評價嚇，而係純粹向內望嘅嚇，即係睇緊自己有。自己班即系同僚或者系喺佢喺维护即系一个即系管治嗰个精英或者系而家嗰个即系有管治危机之下，佢哋有冇出嚟救火吓？即系从一个好内部嘅一个论纲行赏嘅角度去睇，咁我相信肯定系同民意或者系。同主流市民嗰個期望係有一定嘅差距咯。 同埋即係我諗今次係屬於叫比較傾斜啦嚇，即係都係講翻平警隊嗰部分咧。即係如果去到94人啦嚇，即係由處長啊，即係退休嘅處長盧偉聰啦，咁去到有關於警察公共關係科，即係好多時候我哋關注嘅記者會 即係見到嗰啲啦，同埋一啲不乏有爭議性嘅一啲人物啦。 係啊係啊係啊，都幾多㗎嚇。即係咁到底嗰、那個即係咁樣嘅處理咧係點解會咁咧嚇？或者即係到底受分嗰個作用啊？即係大家要諗翻起咧。即係個初心啊！而家成日講個初心咧，到底係要發揮咩嘅功能嘅咧？咁 亦都唔係今年開始咯。近年都越嚟越傾斜，或者係越嚟越即係嗰個範圍越嚟越狹窄咁樣咯。 同埋以往咧，亦都有啲可能係即係譬如你呢個政治光譜裏邊，可能都拉得闊啲嘅， 會闊啲啦。 嚇、啊！即係譬如我哋即使諗到，譬如咪有啲以前係搞公運啊。啊，冇錯，温和嘅泛民啦，或者即係比較起碼即係叫做唔係一定同政府完全有口徑嘅。咁但係似乎即係近呢幾年咧，甚至我諗係比較即係越嚟越即係問題就更加傾斜得嚴重啦嚇。咁我哋而家傾緊嘅就關於剛剛宣布咗嘅2020年嘅受分名單嘅。咁名單裏邊咧就都今次咧特別多人，有成670个嘅。咁大家如果對呢個話題有啲興趣，都可以打電話同我哋傾下嘅，電話187231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有网民发起11商场和你 shop 以及游行等活动，其中在铜锣湾，警方中午起在附近一带戒备同截查途人，下午在纪利佐治街以及百德新街一带拘捕最少60人，包括2名区议员，话他们涉嫌参与未经批准集结。警方又說，現場部分人曾經高叫口號走出馬路，嚴重破壞公共安全和社會安寧。警方在現場拉起橙帶分隔途人和記者。有網媒記者說，因為所屬媒體不在名單上，被警員發出限聚令告票。警方下午在銅鑼灣以及灣仔一共拘捕2名男子，涉嫌管有攻擊武器。其中一個20歲男人下午大約4:30在杜魯治道和洛克道被警員截查，警員在他背包裡面搜獲戒刀、士巴拿、索帶和手套等物品。另一個23歲男子下午4:30在市超域道被截查，警員在他身上搜出一把可摺疊成好像卡片大小的利刀。另外，警方說下午3:30有市民目擊2名男子在黃大仙天馬苑附近向龍翔道掟懷疑汽油彈和雜物，警方接報到場發現涉事路段遺下被火熏黑的痕跡、圍欄和雪糕筒，案件列作縱火案處理。本港新增10宗新型冠狀病毒確診個案，9宗屬於輸入病例，1宗屬感染源頭不明的本地個案。衛生防護中心說，患者是一個泰國旅客，3月16日和2個朋友抵港之後滯留在港，曾經入住尖沙咀的利源賓館，之後2名朋友先後返回泰國，患者之後轉到觀塘帝盛酒店和觀塘月品海景酒店入住，潛伏期內除了在酒店活動，也都有在尖沙咀海港城一帶吃飯和買東西。天氣方面預測，晚間部分時間多雲有幾陣微雨，明日日間大致天晴和乾燥，氣溫介乎26至30度，吹和緩至清勁的偏東風，初時離岸吹強風。展望週末期間大致天晴，下周初有一兩陣雨，天氣稍涼。黄色火灾危险警告以及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现在气温27度，相对湿度7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跟进翻交通意外，大老山公路出九龙方向较早前近住石门村的意外仲未清理好，而家车龙排到过了石门回旋处。就在大老山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石门村有意外，龙尾石门回旋处。隧道方面，红磡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隧道后一带车多，坚拿道天桥过海车龙排到皇后大道东湾位。红隧的九龙入口都是近住收费广场一段车多，狮子山隧道的沙田入口龙尾就在隔田村，将军澳隧道的将军澳入口龙尾电话机楼，九龙去将军澳方向车龙排到去观塘绕道近丽港城。路面方面，在九龙区清水湾道去龙翔道方向是挤塞，车龙排到圣若瑟英文中学对开。而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康庄道桥底。呈祥道因为工程去观塘方向近住松屋村的快线仍然是封闭，龙尾去到蝴蝶谷。而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观景台的快线因为工程都是封闭的，龙尾就去到近思瑞桥底。新界方面，葵涌道去荃湾方向近住祖尧村一段挤塞，车龙排到玛加烈医院。西贡的普通道出九龙方向近住万年街一段交通仍然都是繁忙，而在青衣北桥去荃湾方向现在交通都是繁忙的，龙尾就去到淡干山交汇处。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大家好，我是刘伟恒。正所谓一年容易有中秋，不过今年的中秋就不容易了。我想活了这么多年以来，今年都应该是第一次要戴着个口罩去赏月了。不过不要紧，最重要都是一家人团团圆圆健健康康地去欢度这个中秋佳节嘛。无论越缺越圆，香港电台第一台都与你一起走过。 与 CEO 对话2020， 今集的嘉宾是香港麦当劳行政总裁黎伟斯。 我聘请有一个要求，他一定要叻过我，因为他们在他们的专业，他们叻过我的时候，他才可以带到一些新的东西入公司，而我就要放下这个 ego 去怎样向他们每一位学习。 与 CEO 对话2020，壮志高飞， 星期日下午2点到4点， 香港电台第一台， 视像版本会在同日傍晚5点到6点，港台电视31播出。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陈景祥，评论员周崇明。 自由風回來，我們正在談關於政府公布了的2020年受分名單。今天的評論員是周崇明，周崇明，我們新聞之前都談開了名單，大家都覺得就是今次是因為人多嘛，即特點之一就是687人，咁警務人員特別多添嘅，94個，咁啊佔咗總數咧近14% 嘅。咁到底一啲即係公職啊，即係我哋叫翻工啊，咁樣啊，即係做個職務嘅，咁到底係咪即係喺個受分裏面一定係要俾咁多嘅咧？咁同埋呢啲退休嘅高官啊，即係譬如話嗰啲常備啊咁。咁另外名單裏面你仲觀察到啲咩添啦，周崇明？ 我諗即係過去一年，除咗一啲好重大嘅政治爭議之外，就當然係疫情啦。咁似乎都唔係話完全。冇反映到嘅，即系譬如受分名单里边会见到有医管局嘅呢个曾德贤啦，伊丽莎白医院嘅何晓辉啦，仲有又系医管局嘅赖晓文啦吓。咁但系似乎比较特别就系、是，亦都一啲前线医护都比较有意见就系、是，似乎即系净系得啲高层可以即系有呢啲咁样嘅受分吓。咁但系就大家。經常會見到好多即係同呢個疫情有關嘅，無論係啲專家啦，或者係經常即係喺電視會見到嗰啲即係出嚟去即係通報嘅一啲唔同嘅職級嘅一啲人員啦，以至到前線都係冇份嘅，咁呢個似乎都係。比較特別啦，即係好似有啲難理解咁樣。 係，因為你睇翻今年嗰、那個，譬如話一個譬如 time 咁嘅類似嗰啲啊，國際咁樣即係所謂啲風雲人物啊，選嗰年度嗰啲咁咧，都係會盡量平衡咗。即係譬如話，因為舊年其實最大件事就係個疫情啦，即係全世界都知道係。咁所以變咗喺疫情裏邊咧，好 多是关于譬如说研究人员啊、医护啊，或甚至表现出色的人啊，即都是会被即是所谓即是提名啊，即是入榜的。咁你听讲过是很啱的，即是说到底医护啊，同埋甚至就我想是个界别里面前线啦、啊，甚至我哋话咧，即系如果其实这个奖点解唔甚至可以俾到一啲即系前线我真系做甚至清洁工人嘅咧？系嘛，即系嗰啲系真真正正帮我哋日日拼命。喺嗰度可能真係自己健康或者受感染都有影響喎，係咪？咁佢亦都係打工啫，當然係，係咪？咁但係佢呢個工作裏面咧，係事實上幫我哋好多嘢去處理一啲係好棘手或者係好多人所以講叫厭惡嘅。咁我覺得作為一個受勳咧，係表揚個社會正氣啊嘛，即叫做係嘛？或者表揚個社會裏面咧，真正一啲唔係淨係叫達官貴人， 係嘛？ 真係去到最前線、最做日常工作裏面，但係喺呢個咁關鍵時刻裏面咧，仍然緊守崗位。咁我成日覺得點解政府今次裏面，我希望我睇漏咗啦，因為我唔敢講嘅。 係啦， 即 係 你話俾我聽，你話俾我聽，如果有嘅話咧，咁我當然我拍手掌。但如果暫時嚟講咁睇落咧，如果真係冇咧，我哋覺得就似乎真係有個缺失啦。 變咗同警察嗰度就有一個好大嘅反差啦，即係警察咁多人可以攞到，咁都係一啲唔同層級嘅人都會有。咁但係醫護嗰邊就。啱啱相反嘅個處理手法，咁點解會有咁大嘅落差呢？好奇怪咁。 醫護嗰邊咧就即係正如你頭先講嗰啲名啊都有嚇，咁但係佢哋個職責，即係如果或者佢承擔嘅責任咁大咧，即係起碼會唔會即係如果譬如舉個例，警隊有九十幾個咧，咁譬如啲醫護舊年裏邊嘅即係抗疫咧嘅功勞，都起碼應該要個數目都多啲啦，係咪？即 係 顯示個社會係承認佢哋嘅貢獻，係嘛？或者要表揚佢貢獻啦。 所以有啲前線醫護似乎都覺得幾勞氣咯，呢 係嘛？咁、個名單裏面呢，我哋即係再詳細分析下啦，即係我哋都希望我哋即係係咪睇漏咗眼呢？咁我成日覺得即係一個勳章啊，即係唔係要表彰一啲即係最顯赫嗰啲人㗎嘛，因為嗰啲人我哋講叫做錦上添花㗎啫。咁錦上添花裏面呢都可以提下嘅，今年譬如話大紫荊勳章啦，今年有四位啦，咁有一位呢就係商界㗎啦，就係即係大家知係嗰、那個即係許榮茂啦，咁許榮茂佢都捐咗好多錢，咁但另一個深水埗區議會前主席陳東咧，就係點解會俾到大紫荊咧？咁我想請問一下周崇永，你有冇解話嘅咧？可以嚇， 我係完全冇印，真係唔好意思，完全對呢位即係德高望重嘅前輩完全冇印象。 係 或者究竟佢無論喺深水埗區議會啦，或者佢自己嘅一啲事業上邊有乜嘢嘅貢獻，我對唔住啦，真係唔係好知。 唔好知啊，咁啊，呢個都有同感嘅。我相信好多人睇呢個名單咧，因為去到大紫荊咧，大家都知道一定係呢個社會層面咧。即係如果你真係要做錦上添花咧，就真係要添嗰朵花咧，就係已經係加落去嘅啫。佢本身都應該係好精彩啊，或者好大家覺。即大家即各界咧都認同噶啦，咁咁但如果要講區議會嘅主席咧，淨係區議會貢獻，我相信好多位主席喎， 係 咪？有十八區，咁好多都真係曾經做過貢獻都唔細啦，係咪？即包括推動地區事務又好等等，咁啊點解獨獨就係揾咗深水埗區呢位咧？咁除咗我諗係受分嘅時候嗰個簡介之外咧，真係需要講翻多少少啦。咁好啦，咁我哋討論呢個關於呢個受分嘅名單咧，個亦都差唔多啦，好嘛，周總理。咁我哋就想轉一轉另一個话题啦，咁呢个话题咧就系讲关于西九文化区嘅，咁最近发生咗嘅事咧就系西九文化区嘅行政总裁啊柏志高咧就系会话喺今年嘅11月28号咧就离任啊，咁据佢向员工发嘅电邮透露咧，佢已经咧就系提早离任咧，就唔系佢个人嘅意愿，咁佢咧就系政府嘅要求嚟嘅，咁佢出席呢个西九管理局嘅董事局会议时候咧就向成员交代咧即将离任，但系未有喺会上咧就解释个原因嘅，咁佢嘅离任咧其实就一早已经讲咗噶啦，咁但系咧就个协商咧就系话即系唔使咁早啦，即系所谓吓，咁呢个系11月28号离任咧系早咗嘅，咁最初咧就即系大家亦都讲咧就话咧就都冇乜特别嘢咁样啦吓，咁即系总之都系当正常啦，或者系冇乜大家分歧啊咁样，咁但系后来咧柏志高咧自己就反而喺呢、這个即系佢自己嗰啲 Facebook 里边咧讲翻咧佢今次里边咧其实都系有啲问题啊，即系唔系咁愉快嘅，咁咧就佢自己嘅讲法咧就话咧。就佢自己個講法咧，就佢暫時冇打算嚟咗香港，亦都唔係因為健康或者個人原因咧，而需要咧係立即係依個時刻啊，咁快係離開嘅。咁到底件事裏邊咧係一個咩原因咧？咁我哋想傾下嘅咧，就唔係話淨係關於一個人嘅去留啦嚇。咁主要就係想講咧，關於個西九文化區咧，其實已經咧就係經歷過幾任嘅行政總裁噶啦，而且咧都係好難做得耐噶。咁其中一位咧就好短時間添嘅啫嚇，即係就。 五個月啊，就已經係跳槽噶啦，曾經係出現過。咁、 嗯、 啊，到底點解會咁咧？咁有啲人嘅講法咧，就叫做西九文化區咪有啲中咗魔咒咧咁，即係點解會有咁即係人事變動得咁快嘅咧咁？咁好啦，咁周崇明啊，咁你可能都有關注一下呢個西九文化區嘅嘛？咁你點樣解讀呢個咁樣嘅現象咧？即係呢件事好多風波咁啊，一路過嚟， 成個西九已經唔經唔覺。搞了成20年嘅，即係如果大家即係有以前一路嘅跟開，即係迪士尼都開咗成十幾年，都已經一路走下坡啦。但係西九一路到而家咧，都淨係得一個戲曲中心起好，咁真係好事多磨啦。咁、早期其實係一個公司人合作嚟嘅。 嗯， 大家應該會記得個天幕啦，或者係一啲即係揾咗啲大嘅地產商去即一起去合作， 做設計比賽嘅當時， 結果就搞到一鍋粥啦，即係全部要推倒重來啦，喺曾蔭權嘅年代，咁、最後就成為呢個西九管理局，即係政府自己攞翻嚟搞，咁、但係我相信呢類咁樣嘅管理局又好啦，即係一啲唔同嘅一啲叫做法定機構又好啦，其實一路喺香港嚟講咧都係好大鍋嘅，個、原因係佢攞咗一大嚿錢，其實講緊200多億，即係一起步已經200多億，咁、就又唔係一個政府部門。亦都唔係一個商業機構，咁、變咗就大家其實唔好知佢裏面做緊乜嘅，特別係個董事局啊，即係點解會委任呢啲人咧？即係以前就係政務司長，後來就變咗唐英年，咁、變咗即係成件事，大家係冇一個好清晰嘅圖像，究竟係點樣管理法啦？佢點樣去推動緊成個即係文化區嗰個發展？即係點解到而家都好似即係進展咁慢啦？咁、以至到佢對成個香港嘅文化藝術政策，佢扮演一個咩角色？因為佢係一個獨立王國嚟噶嘛，佢唔係直接隸屬某一個嘅政策局。咁、於是就其實。即係佢唔需要去問責或者去交代，咁、變咗就即係大家就會即係好難去即係唔知點去評估或者唔知點去衡量佢做得好唔好咯。 係啊，咁嗱，不如我哋到呢個時間咧，請其中一位管理局嘅成員啊嘛，同我哋傾一傾咧，到底今次呢個由一位總裁離任咧，反映咗咩問題咧？咁我而家電話機旁邊請到咧就係西九文化區嘅管理局董事局成員温文儀嘅，温文儀你好， 你好。 陈生系咪啊？ 系啊系啊，陈景祥同埋周崇明喺度。 啊，周博士你好。 你好你好。 系啊，温文仪，我哋啱倾开咧，就系讲到关于呢个柏志高就离任啦。咁即系个人嘅去留就唔系紧要嘅，大家关注咧就系呢个位啊，即系点解好多时都系即系坐唔到好耐咧，就频频换人咧。咁其实背后代表咗啲咩事干咧？咁你作为一个董事局成员，可唔可以同我哋讲下？ 我就唔同意你话系频频换人啊。 嗯， 因为柏志高咧做咗有6年啦， 嗯， 系嘛，董事局成员即系通常都系做6年啫， 嗯， 系嘛，咁即系频频就讲唔通， 嗯，但有位一句叫谢卓飞系5个月就走咗咯， 咩啊？ 谢卓飞系一位行政总裁啊， 我知呢啲鬼佬佢嚟咗走咗，我真系好老实讲唔知佢乜文乜路噶， 嗯， 即系讲翻我哋自己嘅嘢啦，好唔好？ 嗯，唔系佢系新行政总裁嚟噶嘛，佢都系行政总裁嚟噶嘛，佢都系行政总裁嚟噶嘛，5个月啊，即系话佢曾经只系做咗5个月啊。 嗱，即系其实咧就客观嚟讲啦，我就觉得嗰阵时系个人选系未必最啱咯。 嗯， 因为嗰阵时冚唪唥都系土木工程，大部分都系基建同埋起楼嘅嘢，咁一个文化人。你嘅管咧有佢望清楚，可能系咁啊！我唔知真相系咪咁啊！我都俾佢吓死啦，系咪？咁、其实当年揾柏志高做先先佢嚟做 COO 嘅，咁后屘又 Michael Lynch 又走啦，因为屋企有事咁走咗啦。咁我哋又系去招聘一轮啦，咁即系。亦都有要求啊，柏志高申請即係總裁呢個位，咁、當時都認為佢係好適當人選。其實過去喺某程度嚟講咧，佢係適當嘅、只不過今日我哋有啲事情要解決，咁大家嗰個意見又唔同，嗰個即係大家信任度又好似 唔夠， 冇以前咁好啦，咁有發生咗呢啲咁樣嘅事故咯。 你話有啲事情要解決，嗰啲係咩事情啊？温文儀，請問你， 就係、是、我哋嗰個財務問題啦。 嗯， 係嘛？即係其實即係當任何一間公司、機構、鋪頭乜嘢都好，你發覺財政，因為你唔係話 聽日睇下定銀行冇曬錢啦、 嗯。 我哋係要即係規劃未來嗰五年、十年點樣咁。咁計條數，其實兩樣嘢啫嘛，開源節流嘛。 嗯， 啊，即係開源咁，大家又傾唔傾得掂？節流又傾唔傾得掂？係呢兩樣嘢咯。 嗯嗯。 嗱，咁其實咧，不如你俾一兩分鐘我講講點解要做西九好唔好 啊？嗯，好啊，請講。 啊，即係大家喺度又話唔知你做乜。其实呢嗱，好多人又话可以有啲世界级嘅嚟香港表演啊，即系嗰啲艺术团体啊，又可以我又有世界知名度啊，又有推广旅游啊。其实呢啲冚唪都次要。 嗯， 西九系为香港人做。 嗯， 即系林太讲过一句说话，佢话要提升香港人嘅生活质素。 嗯， 即系话譬如我今朝。俾条干炒牛我哋食，你食完之后我同你执台，到我夜晚放工咧，我睇场话剧。 嗯， 即系嗱呢啲嘢如果做到出嚟咧，香港人就系有呢种咁样嘅生活。即系嗱，我好细嗰时去过一个地方，夜晚出街食个香肠，见到一个西人，我问佢你做咩工作噶？咁佢话我揸火车。呢个我你系游客嚟，我话系啊，但系大家去到欧洲一个城市，我都唔记得边度。他说我来这里我唱choir、 嗯、 是不是即是其实香港人是要多些去扩阔他的生活空间，我们给多些机会他、 嗯、 其实西九就想做这件事，但是我们西九的起步呢、 嗯、 就有两样东西很大困难、 嗯 啊、第一呢就是要借了一些地给地铁起高铁、 嗯 嗯、 你不理解啊、 嗯、高铁呢知道知道 即系骨头嚟噶嘛，即系车站喺度好似骨头，啲、 嗯、 车要褪后咗，然后上翻另外一条轨就可以走啊嘛。 嗯， 嗰个即系俾个气嗰、那个火车掉头嗰、那个嗰、嗯那个 box 嗰个响地底， 系、 嗯、八层地牢啊，系入咗我哋福地啊嘛。 嗯， 嗰幅地而家即系响戏曲中心隔篱，而家嗰幅地先正话响旧年俾翻我哋。 嗯， 吓、啊、咁我哋先签咗份地契。嗱、啊，其实即系好多嘢系偷步做咗，起个中心咪起咗。其实嗰、那个嗱、 嗯 啊，即系嗰、那个叫 Art Park，、 嗯、 我哋都未有一个正式嘅中文名解俾大家听啊、 嗯， 叫艺术公园啊。咁、 嗯、 亦都好多人话去晒日头啊、放狗啊、睇、 嗯、 香港嘅嗰个海景咁、 嗯、 之类咁。其实我哋一步一步一步啲嘢做紧、 嗯， 我仍然系做得慢。 嗯， 第二样嘢咧就系、是。嗰、那個發展藍圖咧，就揀得唔好。 嗯， 即係我哋而家我哋用緊嗰個藍圖，有一個最基本，我覺得最大錯誤咧，就做一個大嘅地牢。 嗯， 勞民傷財。 嗯， 啊，咁即係花好多時間，同埋呢件嘢，政府要負責起咗俾我哋嘅，咁佢又要去立法會攞錢。 嗯， 啊，咁呢啲嘢就係、是。一样另一样啦，咁仲有最离谱有乜嘢咧？即系我哋而家出年，但我要卖少少广告，我哋出年就系2021年尾啦吓。 嗯， 睇下先啊，就系、是、M 家博物馆就开啦。 系 M 家博物馆咧，就系、是、我哋一个主要嘅，即、就、系、是、我哋嘅设施啦，吓文化设施啦，系最大嗰栋建筑物啦。佢坐喺条高铁上面嘅， 嗯， 系好难起嘅，即系如果你俾我去画张蓝图，根本呢样嘢就唔会发生， 嗯， 咁就定晒咯， 嗯， 咁咪挨落去咯， 嗯， 啊，咁即系呢啲嘢系好多嘢，当初未睇得到佢嗰个影响， 嗯， 而令到而家累积到嗰啲困难，一件搭一件咯，咁我哋都去拆紧嘅， 嗯， 嗱、啊，即系其实。我呢啲系小人物啦，你睇我哋嗰个管理局有即系夏嘉里、范鸿龄啊、谭维之啊、阿近叔啊、董宁成啊呢啲，即系老实讲啦，落界性啊，即系佢哋系俾时间管理局咧系十分慷慨， 嗯， 即系大家，但系点解我哋呢个班管理局嘅人同嗰个总干事， 嗯、 即系达唔到一个冲诚合作咧咁， 嗯。 咁我哋問下我哋自己白色高先生，又問下佢自己咯。 嗯嗯嗯，即係 即係嗱，即係仲有問，仲有一樣嘢啦。最近有一位我唔記得邊個啦，即係我唔係好留意嗰啲即係細節啦。有位仁兄就話：，喂，我哋將來都好難揾翻個總幹事。 嗯， 其實你又嚟又話要識乜識物咁，點揾得到呢個人咧？咁 嗯， 其實唔係嘅，總幹事就係去推行董事局定咗嘅嘢嘛。 嗯， 是一个執行的职位来的嘛。 嗯。就是、文儀，按照你现在这样说，就是柏志高和你们现在的董事局是基本上是合作不到的，你觉得是。所以他的离任其实是因为这样的原因的，可不可以这样说？ 这个是理由之一啦。 嗯。 是理由之一啦。 嗯。 温文儀 就是譬如就是看看这个是不是所谓机密先啊。 嗯。 你哋各位都可能知道我是做地政的。 嗯 嗯。 即是我以前是做地产，我现在做玩测量先。 嗯。 咁即是陈生，我想我睇嘅地契多过你睇嘅小说啦。 嗯嗯。 咁、但係我哋同政府签嗰份地契呢，係一件好複雜嘅一个文件。当初啊。 嗯。 咁但係我话喂俾我睇睇，我帮你望呢啲意见嘢，唔好将来同政府签咗份地契。嗯，又要改，咁就失禮人啦。 嗯， 結果冇邊個睇啊。 嗯， 咁佢可能以為我睇咗就有著數啦。 嗯， 咁民政局有啲同事話：，喂，阿媽你上嚟睇啊！咁我睇文件，點解要偷偷摸摸啫？我唔睇。 嗯。 咁、但係因為即係阿林太佢做主席嘅時候都推動咗一樣嘢叫做提升我哋財務安排，我哋簡稱嘅 EFA。 嗯， 即系话我哋里边嗰啲地原本就系卖交翻俾地政处攞出去拍卖嘅，咁但系而家唔系啦，交俾管理局去处理啦。咁咧，因为变咗咧，去咗即系世世代代，全部嗰啲资产都会留翻喺个管理局嗰度。 嗯， 咁将来咧，即系可能二三十年后咧，啲资源咧就会比而家松动好多咧。 嗯， 咁嗰阵时。我哋下一代去享受啲文化設施咧，就更加係係安枕無憂，但係而家係要捱一段時間咯。 嗯， 温文儀啊， 即係係嘛？ 不如我想問一問咧，就係、是、你頭先開頭咪話，即係西九最重要就係即係豐富香港人嗰種文化生活啦，即係要 唔係我唔係咁講啊。我提升香港人生活質素嘅， 係唔係一定文化嘅？ 嗱，即系嗱，你有冇去过南宁盐池啊？ 有。 嗱，我听到有一个工作人员喺南宁盐池见到，突然间碰到一个当年嘅旧同学， 系 坐喺个公园度，咁大家即系相应翻啦，咁多年冇见，佢话点解嚟公园啊？佢话我做嘢做到顶唔顺，而家坐呢度好舒服。 明白，吓， 嗯， 系嘛？就系我哋需要呢啲嘢俾香港人做啊嘛。 但系即系譬如你话香港人放工都要想食条肠仔。但是你哋而家用緊魚翅嘅價錢去賣腸仔，即係唔係即係有啲離地咧？其實， 就係、是、我哋係管唔到咁滯咯。嗱，即係呢啲亦都係嗰個爭拗點咯。 嗯。 嗱，即係譬如我哋譬如我係演藝招咗個主席啊。 係。 咁啊，唔知點解揾我做啦。其实我又唔系好识做，不过我系有少少能力去管啲钱。咁我哋有午饭，咁有戏曲，有音乐，有话喜剧，又有舞蹈。仲有一样嘢就系叫我哋最紧要，我本人觉得最紧要就系我哋叫 learning。 嗯， 即系话大家去学习呢件事情，去参与 learning and participation， 去参与呢啲事情。咁我话80%。嘅 budget 你哋去定啦，你留翻20%做 learning 得唔得啊？佢话你点识呢样嘢？你点解一定20%？我话1/5咯。 嗯 嗯， 咁啊就系要咬餐死啦。 嗯， 嗱，即系我唔系话八十嘅，几多钱去做音乐，几多做戏剧，几多做戏曲。嗱，即系呢啲嘢都要咬，即系话点解嗰个董事局冇俾我哋？去好好地領導呢個機構。 嗯嗯。 仲有一樣嘢就係、是、我哋叫攞翻幾多少成本啊？即係譬如而家起工中心開咗啦，咁 咁啊設計得好唔好就見仁見智啦。但係咧，嗰個營運，我哋叫做facilities management， 即係話管理嗰個物業嗰啲成本。是很高。 嗯，喂，文爺，因為仲有少少時間，就我就想問埋你咧，即係話你下一個新人啊，即係如果個行政總裁，咁如果按照你咁講換翻嚟咧，即係再想請一個新嘅咧，係咪佢主要就係要負責做一個解決個財務問題，同埋解決埋呢個西九即係之後咧，即係個工程裏邊嘅財務安排，係咪主要需要依方面嘅人才啊？即係如果係新嘅總裁， 另算量不如咁講啦，即係如果係跟住董事局嘅策劃去做咧，只要一個土生土長、好愛香港嘅人咧，做得掂噶。 嗯，好， 真係噶。 好，唔該曬你啊，温文儀。啱同我哋傾嘅就係西九文化區嘅管理局董事局成員啦，温文儀啊。咁我哋講緊嘅咧就係西九嘅管理局嘅 CEO 嘅柏志高咧就提早離任啦，咁牽動其實都幾多問題噶。咁亦都包括咗咧，到底西九其實真係為咩建設嘅啦？其實作為一個國際文化中心咧，呢個由開始嘅時候咧，就係提出呢個咁樣嘅方案嘅話，即係唔係話一個淨係俾香港人即係得閒去坐下，要得閒去坐下，其實香港就好多公園 嘅。温文儀個講法， 好多公園嘅喎，其實 即係我都同意佢講法，但係似乎現實同佢嘅想象有非常之大嘅， 或者可以咁讲咧，就话即系我哋一路公众啦，或者即系一个同一个普通人观察呢个项目咧，已经即系太耐啦，已经系咪先？二十年，即系你头先讲到好啱，即系我而家去望出嗰个地方里边， 仲系一片烂地， 仲一片烂地，即系一个地方嗰个 empress 好似而家开始有个影啦吓。咁你点样向香港人交代咧？系嘛？到底我哋嘅目标其实咩咧？我突然间听到一位其中嘅成员里面讲俾我听，原来又唔系一个咁样国际嘅文化中心。咁你就算要咁讲嘅，你换乜嘢嘅成员？或者換咩個行政總裁可能都出問題， 即係或者裏邊根本冇共識嘅，原來呢件事 係啊。咁好啦，我啱啊，成日傾緊咧，關於西九管理局嘅 CEO 嘅總裁嘅問題。咁大家有興趣咧，可以留意一下，同埋亦都可以打嚟咧1872311同自由風傾下嘅。我哋先聽下新聞先。 聯連翻喺釣魚島周邊海域巡航，颱風呼籲相關各方停止導致區域緊張嘅單邊行為，審慎處理爭議，並避免衝突，以共同維護區域和平與穩定。當局再次呼籲日方理性克制，以免影響東海穩定和平和台日友好關係。天氣方面，一股達到強風程度的偏東氣流正是影響廣東沿岸。本港地區今晚和明日天氣預測，晚間部分時間多雲有幾陣微雨，明日日間大致天晴和乾燥，氣温介乎26-30度，吹和緩至清勁偏東風，初時離岸吹強風。展望週末期間大致天晴，下周初有一两阵雨，天气稍凉。黄色火灾危险警告同强烈季候风信号生效。现时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76%。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跟进意外事故啦，喺大老山公路出九龙方向，较早前近住石门村嘅意外仲未清理好，而家车龙排到石门回旋处。就喺大老山公路出九龙方向近石门村有意外，龙尾石门回旋处。而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观景台有交通意外，快线本身因为有工程都系封闭，一带嘅交通比较繁忙，而家车龙排到天马苑。咁就喺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观景台有意外，快线亦都有工程封闭噶，车龙排到近天马苑。隧道嘅情况，红磡海底隧道嘅港岛同九龙入口交通都系暂时正常。将军澳隧道嘅九龙入口比较车多，车龙排到观塘绕道接近观塘码头。路面方面，喺九龙区呈祥道因为有工程，呈祥道去观塘方向近住苏屋村嘅快线仍然系封闭，而家车龙排到蝴蝶谷。新界方面，青衣北桥去荃湾方向交通挤塞，车龙排到去长安村安光楼。葵涌道去荃湾方向近住祖尧村一段咧，亦都系挤塞，车龙就排到过咗玛加烈医院。最后提提大家啲中秋节嘅特别交通安排，喺荃湾区直至到凌晨3点，大帽山道由荃锦公路交界以东嘅路段仍然都系会封闭。咁大帽山郊野公园嘅停车场咧，而家都系暂停开放噶。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叶冠霖。 活动翻有所谓流感高峰期咧，中大呼吸系统科讲座教授许树昌， 如果系维持到个卫生，流感引起大爆发机会亦都好微。 有啲人咁讲啊，如果又有流感，又再中埋新型肺炎嘅话咧，后果好严重。 理论上就系咁讲啦，戴翻口罩，多洗手咧，两只病毒夹攻机会就唔系咁高啦。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昼八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幼稚园教育计划规定要用幼稚园入学注册证做注册文件。如果你的子女在2018年12月31号或之前出生，想在2021-22学年入读幼稚园幼儿班，就要在9月至11月递交申请。表格可以在民政事务处、邮局和教育局索取。详情可致电28910088或浏览教育局网页 www.edb.gov.hk。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陈景祥，评论员周崇明。 自由風翻嚟啦，啱啱係傾緊咧關於個西九管理局嘅，咁啊隨住呢個 CEO 柏志高咧就會要求提早離任啦，咁亦都令到好多人咧關注翻咧到底西九嘅建設咧個進度啊，同埋到底西九真係個使命係啲咩嘢咧咁。咁今日我哋嘅評論員啊周崇明嘅，咁啊周崇明，我啱啱頭先傾開咧就你不如做少總結啦嚇，即係到底西九如果而家咁樣搞落去咧，到底其實應該真係要點做咧，或者點先可以真係唔係就係 CEO 嗰個離任與否嘅問題啦，而成個計劃或者甚至佢对香港呢个真系文化，或者系对市民嚟讲咧，到底其实系佢应该发挥啲咩作用咧？咁 你可以话即系巨额嘅公帑已经抌咗落去啦，即系好似即系头先讲开西九嗰撇烂泥下边，即系一个大个窿咁喺度，即系啲钱系咁填落去个氹咁样啦吓。咁但系我觉得即系始终向前看就系、是、喂，咁西九究竟个定位吓，即系长远嚟讲对香港有咩贡献吓？对香港市民大众究竟佢系发挥紧一个功能？点知原来去到今日咧，我哋都仲未听得好清楚嘅。 嗯， 即系譬如温文仪讲法咧，就同似乎我哋一路理解嗰种即系国际嘅即系一流嘅艺术中心吓、啊，就有距离嘅。而反而温文仪个讲法，当然我咁多年嚟亦都系即系觉得系即系嗰个文化区咧系同市民系脱节嘅，系、 嗯、 好难去即系同日常生活嗰个脉搏去接轨嘅。咁呢个我觉得系应该嘅。咁但系似乎就。亦都眾說紛雲啦！而家究竟即係佢同香港本土文化或者一啲生活嗰個關係究竟係咩咧？似乎係冇人講得清楚嘅。 嗯，當然啦，即係大家唔係一定需要一個係所謂高檔嘅地區嘅嚇。咁、但係周崇明唔知你有冇去過西九啦？即係 有啊有啊， 都有睇過咁應該去啊。咁佢其實起得真係好，即係我哋叫好宏偉啊！即係一個係應該講緊高成本或者高檔嘅一個表演場地啦。就算你話俾市民咧休憩咧，都其實係做得一個好高檔噶。咁啊，長遠計你點樣去維持咧？係嘛？即係好多呢個場地咧，你如果淨係俾香港人嘅話咧，都有當時已經有人提出個疑問，就是、香港真係得500万人、600万啦，嚇去當，就算700万啦，咁點可以即係維持到一個咁大規模嘅即係文化區嘅表演場地啊、展覽啊、參觀啊等等，可以維持到咁樣嘅人流啊？ 所以我印象中一路都係佢係面向唔係本地嘅，佢係面向一個比較區域性嘅一個。即係國際嘅演藝中心或者一個文化中心，咁先可以靠遊客去即係填到嗰個嘅收入噶嘛。咁、但係當然，我諗過咗咁多年，究竟呢個預算盤仲係咪即係成立咧？好難講咯，真係。 嗯，係啊。咁啊，隨住呢、這個即係又一次嘅換人啦，咁啊，大家就可能會聚焦翻睇下到底西九管理局咧，或者係到底西九呢個文化區咧，其實係發展到咩地步咧、或者我頭先講開咧，即係如果既然係董事局嘅成員，自己之間係咪對真係成個西九嘅發展規劃一個願景啊，係咪即係咁清晰咧？咁、咁呢個話題，我諗我哋留待以後有機會再討論啦，好嘛？咁我哋而家先休息一陣咧，翻嚟再傾另一個話題。 我哋一齊出去。 香港电台第一台 《非常人物生活杂志》 为香港披上彩虹战衣的黄金宝，他屡败屡战的精神值得复康中人士好好学习。 但是在光辉背后，他曾经被逐出港队的噃。 吓，讲呢啲，不如等他自己来讲啦。 逢星期日下午一点，《 非常人物生活杂志》。 旅游乐园。 今个星期继续请嚟背包游发烧友 Otto 同大家分享环游世界旅游嘅深刻难忘事。 佢继续同大家分享欧洲巴尔干南美体验之外，仲临时加插南极部分。 仲有佢嘅妈妈妹妹喺中途同佢会合补给打打气，而佢滞留喺玻利维亚，最终翻到香港嘅好人好事，今个星期一次过同大家分享。 星期六下昼四至六， 香港电台第一台， 刘莲、 欧海星、仙奴旅游乐园。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自由風翻嚟咧，想傾另一個新嘅話題啊，周崇明啊，咁咧就講關於咧就係關於中西區嘅區議會咧，就係、是、做一個決議咧，就係、是、驅逐嘅警方嘅代表咧係離場噶。咁嗱，事源咧就係9月30日啦，中西區嘅區議會咧召開大會啦。咁啊，區議會嘅主席啊鄭麗瓊咧就話咧，就5月28日咧，中西區通過咗一項臨時嘅動議噶啦，就係、是、要求警務處嘅代表黃少卿同埋余剛兩個人離開嘅。咁啊，隨後咧就所有嘅警方人員咧都離開咗會議室咧，就以示抗議啦咁。咁事后警方咧召开记者会，就公开谴责就中西区嘅区议会越权啦，就话咧禁止政府代表出席区议会嘅动议咧就系有违常规嘅。咁整件事嘅来源背景咧就系因为2006年啦，要睇翻吓。咁当时咧就有倾到关于话归还呢个用地啊，即系前西区即系已婚宿舍嗰个用地，同埋改划咧重建一个政府宿舍嘅。咁民主派嘅议员咧嘅区议员当时咧就通过动议系反对啦。咁同埋禁止警务处两个常设代表咧就出席呢个区议会嘅会议嘅，咁整件事嘅讨论咧，就到底咧，就系主席咧，当时咧就系有人质疑咧，就有冇权咧系去通过咁样嘅动议啦。咁而民政事务处咧都回复咗咧关于件事嘅，咁佢哋嘅回复就话咧，咁就喺呢个动议里边咧，民政事务处咧已经喺呢个2020年嘅7月24日咧就发咗信俾翻中西区嘅区议会主席啦，咁表示话根据呢个区议会条例同埋中西区区议会嘅会议常规咧，就系中西区区议会咧冇权禁止政府人员出席区议会的会议的。咁有关的动议就不单止越权啦，亦都不符合呢个常规。通过的动议对政府又并无约束力嘅。咁政府就绝不认同就中西区区议会是针对个别政府人员的做法。咁相关的越权动议亦都不会记录在会议记录里边嘅。咁好啦，咁到底呢件事里边点解发生咗咁样的情况咧？咁区议会同警方就个即系好多时喺会议的时候都有啲冲突啊。等等咧，就都我睇电视嘅新闻报道，都近期咧，有时都发生得都唔少嘅。咁啊，到咧今次喺中西区区议会里边发生咗嘅事咧，就系咩问题咧？同埋点解会出现咗一个咧，即系逐呢个警方代表离场咧？咁我哋咧就揾到事件嘅主角咧，咁就中西区嘅区议会主席啊，郑丽琼同我哋倾下噶。郑丽琼， 系 你好， 系你好啊，系啊，你好，系周先生你好， 你好。 系啊，咁我哋嗱，我睇翻晒个事件啦，咁就系你嗰、那个9月30日嗰度就做咗个即系咁嘅动议啦。咁政府亦都回答咗你哋啦，就系话咧就系冇权咧系即系俾佢哋出席会议嘅。咁好啦，咁到今个地步咧，即系你睇到即系嗱，你哋又做咗决定啦，咁政府亦都答咗你哋啦。咁你对呢件事里边咧，就下一步你点样处理咧？即系如果譬如话以后仲会唔会再继续系邀请政府人嚟啦，或者佢哋再嚟到嘅时候，你点样处理咧？咁你做区议会中西区区主席，你不如讲一讲下你跟住落去下一步件事咧会点处理嘅咧？其实 首先咧就系、是我哋喺5月28日，咁嗰日咧就系、是、我哋区议会嘅正常会议嚟嘅。咁嗰次会议咧就是、第四次会议。咁嗰晚5月28日咧开会开到都好夜噶啦。咁当中咧就去到其中一个议案啦，咁我哋咧就系、是、有一个临时动议要处理嘅。咁临时动议咧就系、是真系写咗系唔俾警察代表黄少卿女士同埋余光先生系出席我哋个会议嘅。咁因为咧就去到今日9月30日啦，就是、我哋第五次会议嚟嘅。中间7月份因为疫症关系咧会议停咗，咁所以9月30日咧就补翻7月23日的会议。咁黄少卿小姐同埋余光先生咧都系召翻出席啦。咁所以咧就系、是、议员当然记得我哋5月28日通过咗个动议啦，就请佢哋系以后都唔俾佢嚟我哋个区议会嗰度啦。咁因为佢哋原因就当时提咗，就系话佢哋擅离职守啦。咁所以咧就结果咧就当然呢件事件我哋喺个会议记录上面咧同埋个动议咧系通过咗噶嘛。咁寻日我哋一开始会议咧，我应该系要欢迎所有政府部门代表啦。嘅时候咧就要处理呢一个嘅 議案咯。 嗯， 咁、 嗯、 處理過程裏面可能你琴日都見到噶啦。咁我哋有副主席啊，或者其他議員都係建議我哋跟翻我哋嘅動議去處理，咁就所以出現咗琴日我哋會處理咗阿余光先生同埋阿黃兆興女士，我哋係需要去離開咯。 嗯，係啊，我哋討論呢個話題咧，我哋其實都邀請希望警方嗰方面咧，就係都同我哋傾或者做訪問嘅。咁但係就暫時我哋咧就自由風嘅節目咧就未收到回覆啊，亦都未能安排到嘅。咁我哋傾緊關於中西區區議會咧，就呢個話題咧，歡迎大家可以打嚟18723111。咁而家同我哋傾緊咧就係中西區嘅區議會主席啊鄭麗瓊嘅。咁鄭麗瓊，你頭先都解釋咗啦。咁我亦想問下先啦，即係話你哋呢個驅逐咗。他们警方的代表就说即换言之以后的区议会里面都不可以出席会议了。 中西区区议会呢就有分中区警区和西区警区夹埋都是要来我要服务我们的区议会的。 嗯、 因为区议会里面呢如果以往上我几届因为我都比较资深区议员、 嗯、 其实警方呢就会来我们所有委员会会议的。 嗯、 那为什么他今年一开始就同俾信我哋，就同我哋讲，佢只系会嚟大会。咁寻日叫大会， 嗯， 好啦，咁佢嚟咗大会，我哋而家系照俾佢，佢、嗯、安排中区嚟又好，西区嚟又好，都系叫警方代表嚟嘅。 嗯， 咁我哋咪俾佢代表坐低咯。 嗯， 咁但系问题坐低咧，我哋有议员都询问翻，我哋5月28号通过咗个动议，都要实行嘅，咁就唯有处理咗实行先啦。 嗯， 咁我哋希望就将来警方系咪佢哋都要谂下？他们派什么代表来区议会里面是不是真的帮到区议会先、 嗯、 就不是来到就来抢咪啊或者真的来到要针锋相对、嗯、那这件事我们就真的不想见到、 嗯、 我们真的希望是跟警察呢就真的好像民政事务处所说、 嗯、 我们是相互尊重理性沟通的 嗯但 是很可惜我们昨天要处理那个情况的时候呢其实警方都想抢咪讲嘢噶，吓、 嗯、 咁、啊、我哋都冇办法咯，都要去，即系你唔可以咁样，我哋未经我作为主席同意咧，就去发言啊咁样咯。 嗯，点解出现到抢咪啦？即系其实照计个会议，譬如咪有主席就主持，咁你就系轮流发言啦。即系个会议有秩序地进行，呢、嗯、个系好简单嘅基本原则啫。咁啊，点解会出现抢咪嘅咧？系咪即系佢有冇机会去讲啊？即系会唔会系？好多时 讲嘢佢可以举手，咁、 嗯、 举手话佢需要发言。咁我哋通常会议嘅举行当中咧，就会譬如举一个例子啦，我哋议员会写文件去区会讨论啦。咁、 嗯、 我哋轮到佢哋嗰个我哋叫做讨论项目咧，咁个议员就会举手发言啦。咁、 嗯、 议员发言问咗，咁我哋咪会请嗰个部门回答咯。 嗯 就系咁样咯。咁、我哋琴日都冇请到黄兆兴女士回答，咁佢又抢咪回答，跟住就。可以話係奪門走咗去，咁我離好遠啦，我都係見到佢離開咯。咁、我哋只係叫黃兆興女士同埋余光先生離開，就冇請另外一位中區警民關係嘅何佩佩小姐嘅。我仲叫何佩佩小姐留低添，佢都冇留低到。 鄭麗瓊啊，五月嗰時咧，其實係講緊另外一個議程噶嘛，應該係嗰個義憤警察宿舍嘅用途。咁點解嗰時會鬧得咁僵咧？ 因為義憤警察宿舍喺我哋中西區咧。若果你有經過皇后大道西近住薄扶林道的位置呢那兩座宿舍可以說空置了十幾二十年了。 是 那我過去都有跟進這個事件的。那上次因為有居民我們有議員寫文件就解釋原來當年呢立法會是通過了一個議案呢就是要求政府將很多的警察宿舍交回給政府。然后政府可能会用警察宿舍去公屋的、 嗯、 我举一个例葵翠村在葵涌警察宿警署隔离的、 嗯、 以前是警察宿舍来的今天做了葵翠村一个公屋来的就已经被很多、人入了伙去住了、 嗯、 但是这块地一路空置在这里我们都不知道什么原因、 嗯、 那就问政府啦那政府呢就要答我们啦那政府就说因为那个警察宿舍需要顶住那条叫皇后大道西 嗯， 咁所以咧，嗰、那个地方咧就同埋佢系黐咗喺警署入面嘅， 嗯， 即系成个西区警署一个群组咁样嘅，里边有警察宿舍啦，嗯、有警署啦， 嗯， 咁所以咧有停车场啦，咁所以咧佢哋拖咗好耐咧，嗰、那个地方都冇攞出嚟俾香港政府， 嗯， 咁而我哋知道喺呢咁多年嚟咧，政府应该系俾咗啲钱警方，可能去买一啲单位做警察宿舍都唔定嘅，但呢数我哋攞唔到嘅，咁、 嗯、 所以咧。嗰日就有議員寫個文件入嚟討論， 咁我討論過程都相當激烈嘅，即係我哋都希望可唔可以裏面有啲，譬如中西區，我哋知道長者院舍不足嘅，係 啦， 長者人口亦都越嚟越多啦，咁我哋有要求，可唔可以你批少少地方俾我哋做長者院舍得唔得啊？係唔得嘅，咁因為如果佢哋將來咧就只係能夠起翻警察宿舍，而佢哋亦都向城規會咧係申請咗嗰度將會起三座警察宿舍嘅，咁同埋好高下嘅成，我諗有三十層樓高都唔定，咁所以呢一啲我哋都係好擔憂。你警察宿舍又唔攞出嚟，但系你又申请去用翻警察宿舍，咁、你系咪有双重利益咧？咁、所以我哋都要问翻警方，佢哋自己可唔可以答得到我哋嘅？吓、咁、当时就警方都有个代表嚟答我哋。咁、但系因为过程里边嘅讨论里边咧，我哋问咗好多问题咧，问到身边有啲议员都有啲少少兴啦。咁、你不如连西区警署都唔好要啊，诸如此类。其实我哋当中都有警、有啲同事咁样提过出嚟嘅。咁、所以后屘咧，我哋感觉到嗰啲嚟答我哋问题嘅警方，就上次包括咗阿黄少卿小姐、余芳先生，仲、有一位系李雅丽女士嘅。咁、我哋当时咧亦都通过咗一个动议咧，就话讨论，我哋系强烈谴责就讨论前西区已分警察宿舍重建项目时候咧。警务处代表咧就系黄少卿、余光、李亚丽咧系擅离职守嘅，吓、因为佢哋倾倾下，后屘都走咗，就系、咁样啦。 但系就咁听，我都觉得几兴嘅，即系点解有一啲嘅即系公共嘅用地可以丢空咁耐，跟住即系佢哋又唔善用，跟住就系霸住咧、以后又好似当系私人财产，即系点解会咁嘅咧？ 這個事件我哋跟咗十几二十年，我可以咁讲。咁、你谂下？呢、這个是我哋中西区一个好重要嘅市区用地嚟噶嘛，亦都叫 GIC， 即系政府机构同埋团体用地。咁呢种就最好啦，我梗系想去起晒长者服务设施、社会服务大楼，甚至乎我哋嘅社区会堂。咁但系佢哋嘅答案就成日都话唔得噶，呢个系警察自己爱咗地方嚟噶啦，我哋就唔会攞翻出去噶啦，咁解。咁我哋喺讨论过程里边都系相当之怒气啦。咁、而警察见到你晚晚都熄晒灯。烏燈黑火，咁你成兩座樓，仲係1950年代嗰啲樣嚟嘅，即係好似我哋 PMQ 啊，區嗰個警察宿舍嘅樣嚟嘅。咁你一係保育啦，保育咗佢，你做青年宿舍又好，做唔好丟空啦，總言之就係咁解嘛。 鄭麗瓊啊，但係我就想問下你咧，關於嗰、譬如話喺會議嘅時候傾呢個關於二分宿舍咧，咁亦都有啲報道同埋有啲即係文字記錄想講到咧，就喺個討論過程裏邊咧，就即係佢哋警方人員會覺得好似受到攻擊啊，或者甚至好多言語上嗰種即係針鋒相對啦，甚至有啲即係都係幾唔客氣嘅用詞啊等等各方面，所以咧就令到佢哋即係我諗個氣氛就差啦。咁我想睇翻下個會議嘅過程，頭先你講個討論裏邊咧，就你提出個問題，咁但係個討論裏邊係咪其實都好大火藥味咧？或者即係係唔係真係講緊就話可能係幾攻擊緊，譬如話嗰啲警方嘅出席嘅代表嗰啲咁咧？現場嘅情況係咪咁咧？ 嗱，5月28日咧，咁我哋嗰、那個會議嗰個議程咧，排到嗰個項目咧，就係、已經係第11項嚟㗎啦。咁第11項咧就講緊西區警察宿舍啦。咁其實我哋第11項討論完咧，其實我同秘書編排議程嘅時候咧，就盡量就啲部門嘅。即系唔会第一项讨论完，你下次嚟再嚟咧就第八项咁样嘅，咁我系接住落嘅。咁上次第十一项讲完嗰个西区警察宿舍之后咧，其实接住落去咧第十一项嗰个议程咧就讲完之后咧就去到第十二项议程咧，其实我哋入咗个文件咧就叫谴责警方疏忽职守，缺席区议会会议，要求警方履行职责，按时出席区议会会议。回答議員提問及聆聽議員意見，咁呢個係一個入文件嘅討論文件嚟嘅。但我哋討論到去嗰度嘅時候咧，其實啲警方走曬噶啦。咁佢哋走曬之後咧，其實我哋最緊要就你要明白開會咧，就唔係得我哋講，講完之後咁點啊？全部作訊問警察，其實最好就即時有個回應，呢個係我哋最希望得到嘅。咁所以咧，呢、一個問題，當佢哋嗰個議案走咗嘅時候咧，到我哋要討論呢個議程嘅時候咧。咁我相信議員，因為啲議員真係好勤力嘅，大部分議員都覺得其實警方又擅離職守又走咗啦。咁於是乎當時就有議員即時提出一個動議，嗰、個動議咧直情係寫到明係要求佢哋係話佢擅離職守啦。跟住個動議直情寫到明咧係唔俾呢位余光先生同埋黃少卿 女士出席任何區議會會議咯。 嗯嗯， 因為你多次違反中西區區議會嘅規則，同埋唔尊重中西區區議會咯。 嗯嗯， 咁呢個就上次我哋通過咗嘅臨時動議。 系， 咁通過咗之後咧，咁有我哋今年實在好多動議通過嘅，咁、但係通過之後咧，政府好多時都唔理我哋嘅，即係我哋就通過咗啦，不過佢哋唔實施，咁所以我哋議員又好緊張啦。而家今日琴日開會，9月30日夜晚下晝2:30，呢兩位余先生同埋黃小姐都嚟咗我哋個議會裏邊啦。咁、要點樣處理咧？咁其實我就提咗有呢個動議存在嘅，咁、議員就建議。如果我哋要根據呢個動議咧，就必須要主席咧真係下逐客令請佢離開咯。 係、啊，正文瓊啊，我就想問一下，即係如果按照你咁講法咧，其實即係個區議會整體同嗰、那個警方個合作都好差噶咯。即係如果按照咁落去咧，譬如話點樣再合作咧？系啦，即系因为其实我谂，即系区议会里边好多事务咧，即系点讲都好咧，一定会同警方有关啦，系咪社区嘅事？咁但系而家按照咁样系啦，你用咁嘅方式去处理，咁其实就系合作唔到噶噃。 嗱，所以咧，其实最大问题咧，真系政府自己去要体察到民情。其实我哋见到旧年嗰个区议会选举之后。其实政府都好似都未消化得到，而家民主派主导嘅区议会应该用一个咩嘅方法？佢只系用一个叫你讲我唔听，因为我哋根据常规咧，我作为主席咧可以决定会议嘅日期、时间、地点，同埋我所有议程，我可以决定嘅。咁但系问题，当我去决定好啦。我哋入呢份議程，佢就可以話呢份唔入得。譬如我哋琴日都有四份議程係唔入得嘅，但嗰四份都係講緊我哋地區嘅事務嚟噶嘛。咁所以我要去決定個議程要點樣擺放嘅時候咧，咁啊政務專員就同我講噶啦。我呢份越權嗰份越權，咁你就唔使擺啦。好啦，越權底下我哋點處理咧？我哋而家呢幾次呢一兩次會議咧，好啦，你話越權，議員好想去討論。我亦都作為主席，我係尊重議員嘅決定嘅。咁我就唯有咧，譬如我哋琴日嘅議程裏面，我傾過第五項，我就插入其中一份文件。好啦，咁嗰份文件喺阿 DO 政務處嘅角度咧，就叫越權。於是乎，我傾過嗰份文件咧，咁佢哋又出走啦。我哋叫做叮叮噹噹，成棚人走。 即係你講係警察嗰邊。 唔系警察，琴日因为2:30咧，警方已经走咗啦嘛，警方冇再翻嚟，反而系去到 民政事务处 都去带晒全部政府部门系走晒嘅。 但今届嘅区议会咧，郑丽琼我都想问一问，仲有少时间啫。其实系对譬如政府嘅官员同埋对警方嗰方面咧，其实个态度大家之间都系好似比较敌视嘅，可唔可以咁讲啊？ 我唔敢用敌视呢个字，因为咧我哋自己作为议员咧，其实系好想同政府部门真系去合作嘅。譬如我讲交通问题。我哋有居民問抄牌嘅問題，因為過去我哋見得到過去有一年，可能警方可能掛住真係去做一啲嘅驅趕示威行動，根本成條街都冇人行必嘅。咁我哋問呢啲問題，其實佢都唔俾我哋問。咁你唔俾我哋問，我哋覺得條街亦都冇警察喺度。我想同警民關係係建立一個良好關係，但你都似乎建立唔到。咁當我哋同埋成日收到民政處提我哋嗰啲信咧，就相關的越權動議不會在會議記錄。 好啊，咁啊唔該曬先啦，鄭麗瓊，因為個時間都夠啦，要先聽新聞先啦，翻嚟咧我會繼續再傾嘅。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7:30由方月兰报道新闻。警方表示，截至傍晚6点，在全港多区一共拘捕69人，其中62人包括2名区议员，涉嫌在铜锣湾区参与未经批准集结。另外，警方亦都票控20人，涉嫌违反限聚令。警方话，部分被捕人士分别涉嫌触犯管有攻击武器。未能出示有效身份证明文件，在公众地方行为不检和驾驶无牌车辆等罪行。警方大批人员继续在铜锣湾东角道、纪念佐治街、百德新街以至近湾仔一带戒备，在多处行人路围起橙带并截查途人，有人高叫针对警方的口号。傍晚6点几，一名男子在百德新街和警员理论，多名警员及后将他制服压在地上，警员用索带将他双手反绑之后带走。另外，多名男女被警员带往路边查问，包括年轻和较年长人士。 警员逐一检查他们身份证和随身物品。警方下载铜锣湾和湾仔一共拘捕两名男子，涉嫌管有攻击武器。其中一名20岁男子下午约4点半在道路智道和洛克道被警员截查，警员在他的背包搜获戒刀、士巴拿、索带和手套等物品。另一名23岁男子下午4点多市超域道被截查，警员在他身上搜出一把可以折成好似卡片大小的利刀。另外警方说下午3点多有市民目击两名男子在黄大仙天马苑附近向农场到投掷怀疑汽油弹和杂物，警方接报到场，发现涉事路段围下被火焰熏黑的痕迹、围栏和雪糕筒，案件列作纵火案处理。本港新增10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包括一宗感染源头不明的本地个案，患者是26岁泰国女子，她以旅客身份在3月到港并滞留至今，期间曾经转换多间酒店，上月26号开始发病。卫生防护中心传染病处主任张竹君说，女患者曾经入住尖沙咀的利苑宾馆，同行两名朋友上月离开香港返回泰国之后，她分别入住观塘帝盛酒店和粤品海景酒店。女患者由于想返回泰国，于是到私家诊所接受检测，才发现确诊。潜伏期内除了在酒店活动，亦有在尖沙咀海港城一带食饭和购物。至于九宗输入个案，患者包括两名由英国回港的学生，以及两名由菲律宾来港的内容。天气方面预测，晚间部分时间多云，有几阵微雨。明日日间大致天晴和干燥，气温介乎26到30度，吹和缓至清劲偏东风，初时离岸吹强风。展望周末期间大致天晴，下周初有一两阵雨，天气稍凉。黄色火灾危险警告和强烈季候风信号生效，现时温27度，相对湿度 76%。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跟进翻意外啦，喺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观景台较早前嘅交通意外仲未清理好。另外咧，快线因为有工程，仍然都系封闭，一带嘅交通比较挤塞嘅，车龙排到去天马苑。就喺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观景台有交通意外，而快线有工程咧都系暂时封闭，车龙排到天马苑。至于较早前大老山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石门村快线嘅意外已经清理好，一带嘅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方面，红磡海底隧道的港岛和九龙入口交通都是暂时畅顺，而将军澳隧道的九龙入口车多，龙尾接近翠屏南村。路面方面，在九龙区呈祥道因为工程，呈祥道去观塘方向近住松屋村一段的快线仍然是封闭，但是交通暂时未有挤塞，经过的朋友都请你小心。新界方面，青衣北桥去荃湾方向交通仍然都是繁忙，龙尾去到青衣北岸公路近黄仁旧生会中学。可能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无论越缺越远，香港电台第一台都与你一起走过。我系旧日的足迹嘅车淑梅啊！中秋节我最想同边个一起睇月光？梗系我嗰粒小汤圆啦！佢今年系第二次玩灯笼嘅啫，我买咗噶啦，买咗一个白兔灯笼，唔知佢中唔中意呢？ 月亮代表我的心。 双手摸过沾满病毒细菌嘅公用物件或设施，再掂眼、鼻或口，病原体就会乘虚而入。健康在你手，要预防传染病，记住洁手七式，搓手20秒，冲洗后用干净毛巾或抹手指抹干。如果不可以洗手，双手又没有明显污垢，可以用酒精搓手液代替。再整污糟双手，记得正确洁手。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陈景祥，评论员周崇明。 自由風翻嚟啦，傾緊咧就關於中西區區議會咧就落咗個決議咧，就係逐警方嘅代表離場咧，就唔容許佢哋以後再參與個會議嘅。咁啱啱同佢傾咗咧，新聞之前咧就係中西區區議會主席鄭麗瓊啦嚇，咁啊講翻呢件事件嘅前因後果啦咁。咁我哋同時間咧就自由風都邀請到另一位中西區嘅區議員啦，楊哲安咧，同佢哋傾下關於呢件事嘅。楊哲安， 係你好， 你好， 中秋節快樂。 係啊，你好啊，中秋節快樂。咁我哋啱啱傾開咧，就講翻即係喺中西區區議會就做咗個決定啦。咁不如你都講一講啦。咁而家區議會其實同警方個合作啊，或者同政府嗰個關係係咪其實好差咧？已經係做唔做到嘢咧？即係區議會嘅功能仲發唔發揮到咧？ 我有幸係跨過兩個上一屆同今一屆嘅。 嗯。 咁我可以講一講嘅對比，就係今一屆嗰個關係咧，係議會同埋政府嘅部門咧，無論咩政府部門咧，都係差咗好多嘅。咁當然，尤其是係警方啦，即係去到講到警方有出席嘅議會人士咧，其實就受到非常之個人嘅針對性嘅一啲辱罵。咁第二啲部門就有啲好啲，但係總體嚟講一定係差咗好多嘅。所以我唔直情講唔上叫做合作咯，係對立咯。 嗯，咁個議會嘅運作都其實受影響嘅噃， 好受影響㗎。因為其實好多時候由一開會議程，要通過議程已經係拗成九個字至一個鐘。 嗯， 一個平時會係三個鐘嘅一個會咧，會竟然開到九個鐘嘅。 嗯， 即係好多嘅委員會或者大會嘅主席咧，其實即係應該要按時有序去主持個議會咧，其實已經係做唔到咯。 咁如果按照即係嗱，因為好多人都係睇報道嘅啫。其實即係如果譬如話，即係你參與個會議或者個觀察裏面咧，即係點都要講到咧，就係到底其實邊一方面做一啲嘢係應該對今次而家咁嘅局面裏面咧係要負責多啲咧。我哋可唔可以咁講就話，譬如話警方，因為我哋聽到咧就頭先包括咗主席鄭麗瓊嘅講法，或者泛民嘅議員咧就話警方好多時候又唔肯出席一啲其他會議啊，只係嚟大會又搶麥答嘢咁。咁警隊嘅版本就係話咧，就佢哋好多時候出現咧就辱罵佢哋。咁到底實際上發生嘅情況係咩嚟咧？而家到底可唔可以同佢講下咧？ 多謝我其實有少覺得夾咗中間嘅啦，即係我又係支持警隊執法嚴厲執法。同一時間，我對政府去年過往幾個大事情都有好多嘅嚴厲嘅批評。咁所以夾咗中間，即係睇住兩邊係咁發蛋，係咁攬實無辜，真係拆攬炒喎。兩方都有責任咯，即係包括我自己都有啦。即係我說服唔到第二啲嘅議員去用一啲可能理性啲啊、和諧啲啊，唔好咁辱罵性嘅字浪去描述人哋部門出席嗰啲人員。同一時間又說服唔到，即係政府唔好喐啲就離場。咁係好惡劣嘅。咁我覺得雙方都有責任，但係我始終覺得即係作為一個代表緊居民市民嘅議員咧，係應該從正面嘅方法去發言，即係負面嘅明知係會令到對方嬲啊，或者係動氣啊、搶麥又好啊、離場好咧，其實呢啲我就用一個好大嘅忍字，即係我寧願唔發言。都唔好令到件事更加差落去咯。 咁如果而家发展到咁嘅地步咧，会唔会政府嘅代表都唔系好想再去区议会啊？即系你嘅观察。 嗱，我相信香港政府咧系一定会负最基本嘅责任嘅，佢唔会连底线都穿嘅。所以以往啲区议会咧，好多时候有啲一定系必然列席嘅会议会咧，佢哋一定会出席嘅。但是有一些是被邀请可去可不去的会呢、一些小组委员会啊那些呢、我觉得呢就他们会越来越不出席了。因为他不需要嘛，来做什么我要自愿走来参加会议给你闹呢，即是这个我很明白的。邀请你来，你可来可不来，你来我就闹你，你走呢我就谴责你，你再回来我就谴责你。咁佢下次咪唔嚟囉，其实唔嚟係一个最坏嘅情况之下嘅最好嘅做法喎。 係，但其实而家咁嘅状态基本上对个议会嘅影响有几大㗎？ 好大㗎，好多民 生。有咩嘢影响到呢？即係具体啲嘅。 好具体呀、我哋搞咗呢个疫情都发生咗成大半年。 上個禮拜先至第一次終於攞到區議會撥款嘅口罩派俾居民，因為有啲議員話唔要中國貨，又要平又要快又要唔中要中國貨，咁咪揾咗羅馬尼亞同埋土耳其去出貨，咁樣買到嚟嗰陣時咧，歐洲都爆啦，歐洲都話我第一唔會俾貨你，第二俾貨你都冇飛機嚟，咁咧我就發言就話。咁不如咁啦，考慮喺啲冇紅色旅遊警告嘅地方買啦。有啲議員就即刻上綱上線，即係楊潔安要喺中國買。咁我唔係針對某啲國家，我淨係想救啲居民，俾佢哋一個安全嘅抗疫嘅措施啫嘛。咁都唔得，咁呢啲唔係好具體咯，咪拖到而家咪九個月後先有口罩咯。 係好啊，明白。咁啊，唔該曬你啊，楊潔安。咁啱同我哋傾嘅咧就係中西區區議會議員啊楊潔安啦，咁我哋講緊嘅咧就係中西區區議會咧就逐呢個警方代表離場咁，亦都反映咗咧就係政府官員同埋警方咧同區議會而家嘅關係咧都即係變得越嚟越差啦。咁好啦，咁我呢個話題咧暫時要結束先好嘛，周崇平，我哋咧就休息一陣啦，翻嚟咧就會傾下關於南丫海難事件八週年嘅。 林超荣，中秋节咯，有咩同听众讲呢？ 祝大家中秋节快乐！ 话咁行嘅，梁荣忠你讲啊？ 祝大家中秋节快乐啊！ 都话唔好咁行咯， 咁叻你讲啊！ 祝大家中秋节快乐！ 咪又系咁行？ 哎呀，我讲就唔行噶啦！ 开心日报逢星期一至星期五朝朝十点四， 陈淑兰、林超荣、杜文慧、黄桂林、刘连标爷、梁荣忠， 香港电台第一台， 听开心日报，生活都甜啲。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自由風回來了，想談談關於個南丫海難就到底那個家屬就說要等了已經八年的時間了，都未得到一個即圓滿 的答案就件事裡面都拖了很久，因為事源都是2012年10月1日就在一個南丫島開出準備看個國慶煙花 的船就沉了，都造成了就30多人死亡，多人受傷的，件事裡面就一直有很多調查等等那些，包括了就喺运防局咧嘅调查，即系2014年4月完成嘅。咁但系整份报告咧就并冇咧系公开到嘅。咁好多家属咧就都觉得咧件事里边咧就始终都未能够完成啦。咁件事未完成咧，就除咗系真系一件事件交代之外，亦都有啲具体嘅影响嘅。因为咧就警方嘅调查一直咧，如果系未完成的话咧，就死因聆讯咧就唔能够开啦。咁死因聆讯未能够开，亦都会影响到咧家属咧就连呢、這个即系当事人嘅死亡证都攞唔到嘅。咁家属咧就亦都早前。咧就喺啲媒體裏邊咧，就都繼續即係希望咧能夠係即係件事咧能夠得到一個結論啦嚇。咁啊，警方嘅回覆咧就我哋都有查詢過咧，佢都有答覆嘅。咁就話咧，警方咧係會繼續跟進緊個事件啦。咁嗱，警方咧就已經向死因裁判官咧就呈交咗死因調查報告啦喎。咁嗱，按照警方嘅講法裏邊咧就比較清楚。 似乎有啲進展。 係啊，似乎有啲進展啦。咁啊，正係等候有關指示啫。咁如果警方已經都呈交咗死因報告咧，會唔會可以好快開死因庭咧？咁我哋就即管要再观察下啦。咁我哋就住个时间里边咧，我就不如请一位咧就南丫海难嘅遇难者嘅家属咧，阿梁淑玲同我哋倾一倾关于件事噶。梁淑玲你好， 你好 ，Hello 你好。 系你好，我哋啱听讲开整件事啦，咁就嗱，我哋啱啱最新咧就系警方回复咗我哋啦。咁你觉得如果咁嘅话咧，你会唔会觉得好啲啊？会唔会件事好似已经有少少进展咁啊？ 其实啱啱开咪之前，其实我同翻啲家属再倾过一转嘅。咁、其实呢个答复咧，我哋喺两年前已经收到呢个类似咁嘅答案啦。系啦。咁但系死因庭系一直都开唔到，但系冇解释点解嘅。 咁样嘅。 系啊系啊。 即系话其实警方嘅答复唔系新嘅。 是啊，同埋当时其实我记得几年前佢同我讲过话佢哋仲跟进緊嘅。咁跟进緊其实跟进緊啲乜嘢呢，咁其中有一个 point 佢哋就话有一啲海外嘅资料啦，即係嘅人可以提供一啲资料，咁所以佢要搵嗰啲人出嚟。嗰啲人相信可能譬如已经可能离职或者退休 whatever。但係即系咁多年啦，佢跟住之后就冇再讲过佢哋所谓嘅跟进紧系去到咩阶段啦。 咁你家属嗰方面咧，喺呢个阶段其实系主要嘅要求系啲咩嘢咧？系咪要求即系 死因庭開啊，有時係嗰個調查報告能夠俾你可以睇啊，睇曬成個報告啊咁樣。你而家主要嗰個爭取係一個訴求係啲咩嘢咧？ 其實好簡單嘅，因為成件事你見到佢八年入面佢做咗好多嘢嘅。之前頭嗰幾年可能佢哋開小組會議啦，可能佢可能揾調查小組啦，可能揾專家去研究啦。咁警方當然有插手啦，亦都定時有同我哋開會啦。咁但係去到近呢兩三年咧，已經係冇曬聲音㗎啦。咁冇曬聲音，可能一年有一封信，有一張紙，佢話俾你聽佢做緊嘢。但係其實佢做緊啲乜嘢咧，係冇人知嘅。咁而我哋亦都冇一個對口去同我哋去接洽啦。咁當然其實我哋最終極嘅想法係，梗係想去開死因庭，同埋去話翻俾我聽個報告究竟係乜。因為佢哋曾經係，即係我諗你哋都知啦，份報告係蘇科面過世嘅，不過佢遮曬好多嘢。係啦，咁而就算家屬肯簽嗰啲協議。保密協議去睇咧，其實嗰份協議都遮住一啲嘢嘅。咁所以其實我哋從來係冇任何嘅渠道可以知道 full picture。咁當然其實咁多年之前亦都有好多人解釋點解佢俾唔到個 full picture 我啦。譬如可以話係因為私隱條例啦，佢要遮住一啲嘢啦。另外佢可能係因為話佢調查緊，所以會影響嗰、那個。decision 我唔知啦，咁所以佢就话佢一定要遮住份报告啦。咁但係其实而家都已经八年啦。从来冇人同我哋讲话究竟个进展係去到三分一啦、二分一啦，话係点样囉。咁我哋係个家属係担心嘅，即係你八年你都砌唔到个 puzzle 出嚟。唔通你同我讲十六年之后你可以砌到个 puzzle 出嚟？你嗰啲嘢只会越嚟越少嘅啫嘛。 阿林少来，啱按照你头先讲咧，咁你自己系咪都睇过嗰个报告啊？都 我冇睇过呢份报告，系因为佢哋讲到即系之前提及过咁，即系又要保密， 要签一个保密承诺书嘛。 系啦，咁又要但系其实你保密员睇嗰份，因为其实我知道有家属系睇过嘅。咁佢哋都唔系睇晒全部嘅。咁所以我自己就 make 个 decision， 我就觉得睇嚟都冇用啦，因为根本就唔系知道成个 picture。咁我就想调翻转头问，几时可以俾我睇晒成份报告先？同埋我会嗱，坦白讲，我哋家属系即系三十九条人命嘅影响唔止。三十九条人命啦，仲有好多个家庭啦。咁我哋其实每个人嘅心底入边，当然系好想知道究竟死者系点样死啦。但系其实我觉得呢一个亦都会系一个公众嘅利益嚟嘅咯。系啊，呢个会唔会系我哋七百万市民嘅利益嚟嘅咧？佢会唔会应该都可以清楚到知道究竟花咗咁多时间、心血、钱去研究呢件事，究竟个结果系乜嘢咧？ 我谂公众当然啦，就梗系一定要知道个真相啦。吓，呢个亦都系即系政府嘅责任嚟嘅。咁啊，但系梁淑玲啊，你喺呢度提翻开咧，整件事嘅调查里边咧，即系我谂好多人都会唔明嘅，即系一路点啊，真系都要拖八年咧咁。其实拖住咗件事嘅关键。你哋自己家属或者你自己分析咧，其实到底一个问题喺边度咧，或者个阻力喺边度咧？嗱，而家按照头先讲咧，警方都已经答咗啦，即系话佢哋都已经将个报告即系交咗上去呢、这个咩啦，即系呈交咗啦。咁仲争边部分嘅咧？其实你所知道系，我哋可唔可以即系抄出去边个阻力区喺边度？咁然之后，譬如家属你争取啦，或者个社会舆论亦都知道咗聚焦，系咪可以喺嗰度发掘咧？点解会喺嗰度形成咗一个阻咗八年都仲未完成到嘅工作咧？咁？ 我哋其实 关键喺边度嚟啊？其实 我都好想知道个阻力喺边啊！因为嗱，喺我哋呢咁多个家属，其实可能我哋讲系喂，我哋想起码攞翻张死亡证啦。咁死亡证就真系要开死因庭啦，因为你死亡证上边要写死因庭嗰、那个、那个死因噶嘛。咁当然我哋唔理解点解死因庭开唔到啦。如果警方话佢哋已经完成咗死因嘅研究。咁佢 which 佢哋已经俾咗个资料死因庭啦，但係点解死因庭开唔到呢？我哋唔知。咁呢个系其中一个疑问嚟嘅。第二个疑问嘅就系警察话佢哋查緊嘢，咁我哋 appreciate 嘅，即係你用唔同嘅方法、唔同嘅渠道去查呢件事，但係你查咗八年当中 其實會有警方會唔會都睇到曬成份報告原汁原味咁睇到呢、 嗯、 我哋唔知道。 嗯， 警方亦都會唔會嗱？我唔係想話針對警方，而係其實警方或者運防局或者其他部門都好，嗯、其實簡單啲嚟講，成個統一就係政府咯。 嗯嗯嗯。 所以我哋就話其實點樣，其實個源頭都喺個政府度。 嗯， 究竟棘咗喺边个部门呢我就唔知啦。 系、 嗯、梁小姐，你哋应该都有寻求啲第三方或者法律意见啊。佢哋有冇话，即系你哋可唔可以有啲进一步嘅行动，点样去即系俾啲压力政府呢？ 坦白讲，如果民事责上嘅话咧， 系。 我知道部分家属是已经处理了的了。咁、 嗯、 当然那些就真是一些律师给的专业意见做到的所有东西啦。 嗯。 但其实如果我们要寻求，即其实我们要寻求公义，即我们要知道个真相的话呢，其实律政署、嗯、律政司那边其实都有跟我们倾过偈的。是、哦。是啦，但倾完之后其实是没有结论的。 嗯。 那所以其实是这么久都没有人说过给我们，究竟现在这件事是完结了、啊 嗯、 查紧、啊 嗯、 是没有人知道的、 嗯、 因为从外人来看就即很奇怪的嘛，即 是、啊 很多的包括之前的刑事的审讯一早已经完了、 嗯 啊嗯究竟有些什么，譬如你刚才也都提过，可能是不是有些人在海外一路找不到呢，如果即佢永遠都唔出現嘅話，咁係咪可以無了期咁拖落去咧？咁、嗯、變咗就即係我覺得係即係似乎係好難交代嘅。我覺得政府係喺呢一點上面。 其實調翻轉咁講啦，八年前我哋對口已經唔同咗啦。你諗下，八年前係梁振 英 時代啦， 嗯、 跟住運防局係張炳良啦。廖振波啦，其实呢扎人本身佢哋之前有出现过噶、 嗯， 即系一发生呢件事，佢哋出现过、 嗯， 然后就搞咗个哭诉大会。咁、 嗯、 之后咧，其实系冇噶啦。咁、 嗯、 你谂下，张炳良之前就话：，哎，我哋会全力去揾呢件事嘅真相、 嗯， 然后将个报告公诸于世。咁、 嗯、 结果咧，系、 嗯、 佢哋亦都冇交代点解到而家都唔公诸于世。 嗯，冇向你提供过任何嘅资料啊！ 冇冇、 嗯， 我哋呢份，譬如家属，其实系一个讽刺嚟噶、 嗯。 我哋家属系忍咗好耐啦，然后今年我哋写咗一封信啦 ，which 你可能喺媒体度见到啦。咁、 嗯、 但系写完嗰一刻咧，我哋系谂唔到俾边个啊？ 嗯、 即究竟俾边个人好咧？ 即系个对口部门系嘛？即系对口部门。咁你而家其实你最想同边个对部门倾嘅？其实即系关于政府。 我谂其实。好想知道究竟而家警方会唔会佢哋系有困难， 嗯， 所以佢哋系去唔到某一啲位， 嗯， 或者佢话俾我听，哦，其实原来佢要多几多时间，佢可以搞掂到呢件事嘅， 嗯嗯， 咁呢个我谂我哋会系第一步想知啦， 嗯， 咁第二样嘢当然死因聆讯佢开唔到嘅原因系乜嘢咧， 嗯， 咁呢个亦都会想知啦， 嗯， 咁第三嘅就可能譬如。或者可能問翻張炳良咯， 嗯、 即係佢而家唔喺呢個部門啦。咁、 嗯、 其實到時會唔會下一位接手又拖啦、 嗯？ 拖咗五年之後佢又轉咯、哦。咁、 嗯、 跟住又俾下一個咯，下一個攞住個 file 又要重新再睇過，睇、 嗯、 咗四年半之後咧，咁、嗯、佢就話：哦，我研究緊嘅啦。跟住第五年佢又轉啦、 嗯。即係運防局啦，係嘛？即係主要都係講緊運防局啦。如果部門計就係嘛、 啊， 運防局係 啦、啊。所以你其實呢個波係不停 loop 緊落去咯。 嗯，系啊，梁淑玲，我都想再问一下咧，譬如你作为家属啦，你梗系即系对件事里边咧，即系希望能够解开每一个谜团啦。咁你觉得譬如话而家你觉得到呢个地步，你觉得八年好似仲未结到案啊？咁你哋觉得心中里面最大嘅谜团，或者系即系要解开嘅，或者你都仲未知道嘅真相嘅系边部分或者边样嘢咧？ 其实。我哋知道嘅嘢好少， 嗯、 即系大家偷睇睇嗰份公开咗嘅报告。 嗯嗯。 咁其实我相信有啲传媒啦，或者电视都有播出嚟嘅，就系、是、关于佢觉得嗰个原因会唔会系因为水密门事件啦、 啊？系啊、 嗯， 消失的水密门啊嘛。咁、 嗯、 呢、這个系大家暂时喺个脑入边系得呢一样嘢咯，因为根本我哋冇任何嘅资料啊。 嗯嗯。 是啊，咁但系呢个系一个比较讽刺嘅事咯。其实矛头会直指政府嗰个失职噶嘛。 嗯嗯。 咁如果佢係有心洗白嘅話，點解唔盡快去公開呢份報告呢？ 咁你就住呢方面水密門呢樣嘢，有冇亦都同譬如民防局啊，或者係政府邊位官員講翻，就話係咪呢個問題上係點查呢？咁 冇人斟酌過，佢話佢哋會多方面調查。咁究竟有幾多方面，我哋唔知 道。 係啦，即係 而家家屬嗰方面嘅心情係點樣啊？梁淑玲， 我想可能譬如家属讲心情八年，其实不要说八年啦，就算十八年二十八年都好，大家其实个心是很痛的。即是痛到是平时是不会想讲这件事的。是直情可能当亲，即失去了的亲人，当他是去了一个很远的地方。但是你会苦心自问，你会好想知道个原因系乜嘢，而我哋本身系沉默地等咗八年，系啦，我哋冇一啲好你见到我哋冇啲好强硬嘅动作噶，系啊，因为我哋相信我哋嘅政府系可以查到啲嘢俾我嘅，咁当然当初亦都好多人开下呢啲支票啦，但系开下完，我哋发觉。是仲未兑现到 咁你有冇一啲譬如下一步嘅行动啊，或者再跟住落去会点做咁样？家属之间有冇一啲共识嘅咧？其实 我谂其实会好，我哋会再去讨论究竟嗰个可以揾边一位对口去 嘅官员 咯。系啊系啊，呢、這个会想咯，亦都唔希望政府系完全漠视呢件事咯。 好啊，咁啊，唔该晒你先啊，梁淑玲， 唔该晒你， 吓，唔该你。咁啱啱我同佢倾嘅咧，就系南丫海难遇难者嘅家属其中一位咧，就梁淑玲噶。咁啱我哋倾紧嘅咧，就系关于个南丫海难咧八周年啦。咁到现在为止咧，可能好多人有啲人都未必再记得翻添啦吓。但系竟然咧，原来见案即系件事件仲未正式结案噶。咁啊，周崇永你自己不如做啲总结啦。点解件事会咁样，或者即系听完一位家属嘅心声之后咧，会唔会都觉得好奇怪咧？即系点解会有件事咁样可以拖咁耐嘅咧？ 見到封公開信我都好愕然，即係過咗好耐㗎嘛，或者以即係公眾個感覺係佢已經完成咗㗎嘛。咁但係點知原來有咁多嘢呢，係即係唔係一個部門，而係好多部門呢都係未答到，或者係即係似乎係用一個好拖延嘅態度啦。即係包括特別係個死因庭嗰度，點解即係警方係叫做查緊，咁亦都係提供咗資料，咁但係又開唔到死因庭喎，咁呢個真係一個非常之奇怪嘅，但係又冇人會出嚟解話嘅一件事嚟。 同埋政府真係好奇怪，即係當初有一個咁高調啊，即係講話要即係一定要查出真相，到現在只似乎有啲不了了之咁樣嘅，係嘛？咁嘅態度似乎係 啦，係啦，係啦，始終39條人命，即係呢個絕對唔係一件小事嚟。 係啊，咁 即係政府係好明顯係有個責任喺裏邊，亦都。即係交代唔到咯，根本。 咁到底其實同埋都係即係阻，即係個阻力啊，來自邊度咧？咁即係香港，我大家知道咧，都係一個即係叫做比較開明嘅地方。 頭先似乎有提過律政署啦。咁律政署點解即係冇去即係跟進警方提供嘅資料咧？咁呢個似乎都係一個重點。 同埋運防局啦，亦都有少少即係差唔多愛理不理嘅咁啦。咁好啦，咁我哋呢件事件裏邊咧，討論到呢個時間亦都差唔多啦。咁志豪峰今日都時間差唔多啦，唔該曬周崇永嚇，拜拜。 拜拜。